冻雨，但是范围很小，相信不会出现好像2018年长时间大范围的雨雪冰冻天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656点，跌1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396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7点，升1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49，瑞士法郎0.89，加元1.287，人民币6.527。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5.83美元，卖出1,878.3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个星期三显著转冷，除夕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上海街同埋豉油街交界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上海街同埋豉油街交界啦，分别系有封路措施嘅。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上海街同埋豉油街交界咧有封路噶，咁大家经过记得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现时佐敦、油麻地和尖沙咀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包括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塞的，另外柯士甸道、柯士颠道西去广东道都是繁忙，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和佐敦道去九龙港铁站方向都是塞，而家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方向去弥敦道和梳士巴利道去回天星码头这个方向都是有点慢车。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由于有工程，介乎希福道至对行道一段部分慢线封闭，一大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47，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7: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1日罢工求封关。 医管局员工阵线通过罢工议案，要求政府封关。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 为了天灾，我相信每一位医护人员都会做好他们的天职。但面对这场人祸，明明可以做好防疫的工作，政府嫌去做，我们明白到这场罢工无可避免。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 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12月25日圣诞日的下午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都相对比较温暖，而家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77%的。先睇睇今日的疫情，今日香港就新增了57宗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55宗的本地个案当中，有25宗是源头不明，而30宗就是同其他的个案相关。此外就是初步的阳性个案大约是有50宗的。另外亦都有多一栋的大厦是被当局发出一个强制检测公告了，这个就是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第二座，因为是多了1宗的确诊个案，累计涉及4个单位，总共8个人的，所以就要发出一个强制检测的公告了。今天圣诞日，不过如果看回新闻报道，昨天似乎在一些尖东的海旁等等地区都相当之多人，也都有不少人他们除低了口罩来影相。究竟大家即系呢几日嘅圣诞节有啲乜嘢嘅观察咧？大家嘅防疫意识有冇因为假日而有一啲嘅观察系放松咗，或者系觉得可以轻松啲咧？电话号码1872311，有啲咩嘅观察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今日咧就系港大嘅袁国勇教授啦，同埋佢嘅团队啦，就喺明报嗰度咧写咗一篇都相当之长嘅文章啊，就系详细咧比较咗特区政府咧已经系达成咗采购协议嘅3款疫苗啦，即系 BioNTech 啦、阿斯利康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嘅疫苗啦，同埋咧科兴研发嘅疫苗咧3者嘅效力嘅。嗱，其实咧个文章就指出啦，就话清零咧或者持续清零嘅关键咧就系在于边境防控同埋社区嘅堵截。咁但係呢边境控制呢就难以滴水不漏，而社区入面嘅防控堵截呢亦都有困难，因为呢无症状嘅感染者能够喺社区播毒。咁就算係有啲有病征嘅求诊者啦，愿意去做检测啦，亦都可能呢会因为采样欠佳呀或者係测试本身嘅限制啦而出现咗假阴性嘅。因此呢文章就认为呢开展全民疫苗接种计划呢係刻不容缓㗎。而呢个接种计划呢亦都必须係迅速啦广泛啦、公开啦、自由选择为目标，所有嘅资讯咧都要系透明公开，以获取公众嘅信心噶。根据文章嘅比较啦，科兴咧嘅技术咧就系采用灭活疫苗技术嘅，咁呢种技术咧就历史悠久，临床保护咧亦都有往迹可寻。而阿斯利康同牛津嗰只嘅疫苗咧就用腺病毒载体技术，呢种技术咧曾经系用过喺研发伊波拉嘅疫苗噶，而 BioNTech 嘅技术咧就系mRNA 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的。不过文章也强调 而家咧系冇研究系同时去比较三只疫苗嘅，而各个疫苗嘅第三期嘅临床研究方法咧亦都有异，所以咧系难以直接比较咧各个疫苗诱发免疫力嘅效果。咁但系咧三只疫苗嘅临床保护效力咧都系高于世卫最低要求嘅50%嘅。咁但系文章咧都有一啲嘅比较嘅，嗱其中咧就系复兴医药同埋BioNTech 嗰只疫苗啦，临床嘅保护效力咧系较佳，有95%，亦都相对咧系较安全嘅。有14.2%嘅人咧系注射之后咧系有发烧，而阿斯利康同埋牛津大学研发嘅疫苗啦，咁啊。佢嘅最佳嘅劑量咧仍然未清楚，而根據嘅數據咧，初步咧就係第一針注射較低劑量嘅保護力咧有90%，但係咧打完正常劑量咧就只係得70%。18%嘅人注射之后咧系有发烧，而科兴咧第三期嘅临床研究结果咧仲未喺正式嘅国际医学期刊刊登，但系根据第二期嘅临床数据咧，注射之后咧有3.3%嘅人咧系发烧，系三种之中咧最少嘅。而根据文章指出啦，根据现有嘅第二期啦，同埋第三期嘅临床研究数据嚟睇啦，科兴嘅第一二期嘅研究数据咧，喺众多嘅疫苗之中咧，似乎系最安全嘅，副作用亦都系最少，长者同埋长期病患者咧都能够接受注射。咁啊，另外咧就系、是、不过佢都强调啦，就系、是、呢个第三期嘅临床研究结果咧，仍然要待正式发表，要有同行嘅评审嘅国际医学期刊刊登数据之后啦，再分析佢嘅临床保护效力和安全数据咧，先至可以正式决定使用。而 BioNTech 嘅临床保护效果咧，亦都系比较好嘅，亦都系相对安全嘅。咁所以咧，就话而家预先采购嘅三款疫苗之中啦 ，BioNTech 同埋科兴咧，应该系两款先行采用嘅疫苗嘅。嗱，许斌文章就都好仔细分析咗，即系几款疫苗嘅而家嘅一啲嘅比较啦。咁对于我哋往后嘅疫苗接种计划有啲乜嘢启示咧？电话号码18723。转头同大家倾倾啊！ 管理新思维， 嘉宾 中大研究及知识转移处社会创新部主管徐婉思博士。 我好希望各位身怀美育嘅老师咧，可以放开胸怀吓，睇下我哋点样样将个知识咧可以转移出去吓，因为你哋有非常之有用嘅知识，净系埋藏咗喺你哋个 office 入边，真系好可惜。 星期日下昼两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电话旁边咧，即刻请嚟咧就系文章嘅作者之一啦，就系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嘅讲座教授袁国勇嘅。袁国勇教授你好， 你好。 系想请教一下啦，就系、是、你哋嘅文章指出啦 ，BioNTech 同埋科兴嘅两款疫苗咧，应该系要先行采用嘅疫苗嘅。嗱，咁但系咧，而家科兴咧都仲未有第三期嘅临床数据，有数据之后咧，亦都要经过一啲嘅同行评审啊，同埋一连串嘅即系嘅过程啦。咁其实你哋预计即系呢种疫苗几时先会有机会供应到嚟香港啊？ 嗱，咁我都未清楚啦，即系呢个系即系政府同嗰两间公司之间。嘅協議，咁但我相信而家咁睇咧，可能個時間咧，呢兩劑疫苗嚟到香港咧，個時間可能差唔多。 嗯， 咁呢個係最好嘅情況啦，因為即係如果你就咁睇咧，所謂 BioNTech 德國同埋復星醫藥呢一隻所謂叫做核酸疫苗咧，佢係需要好低温去儲藏啊。 嗯， 換句話講咧，即係病人就唔可以即係好易喺私家醫生嗰度打到， 嗯， 而係一定要去政府嗰啲即係專門係做呢個疫苗注射個中心或者係大醫院裏面有呢啲冷藏設備嘅，然後你先可以做得到。 嗯， 咁反而咧就係、是、科興嘅疫苗咧，因為佢只係一個即係用咗好長時間嘅技術，個疫苗可以喺普通就雪櫃温度即係。四度嗰度已經係可以擺喺度擺好耐，咁、其實嗰個咧最適合咧就係、是、直情係老人家上門、因為好多老人家咧其實佢出嚟走去醫院或者走去呢、這、一個疫苗接種中心咧，佢哋有危險嘅、因為周圍都可能仲有好多人有呢、這個新冠病毒嘅感染，咁你走出嚟咁，即係佢隨時係都未打啫，佢已經可以惹到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好可能係啲醫生上門去老人院嗰度，即係私家醫生佢哋政府委派佢哋， 佢哋帶啲疫苗，加埋佢哋一啲急救嘅設備，走去每一間老人院幫佢哋注射。咁而咧注射最適合就係呢個滅活嘅就全病毒疫苗啦，即係科興嘅疫苗啦。咁調翻轉頭咧，即係你要有咁高冷藏嘅技術嘅咧，一定要喺醫院或者一啲特設嘅疫苗注射中心。咁所以兩個同時進行就非常好啊。咁老人家佢係高危一族，佢哋受到保護啦。同時我哋知道醫護人員佢哋都係高危啦，所以佢哋可以即係如果佢哋冇呢個過敏嘅歷史嘅話，佢哋注射呢個復星同埋呢個德國 BioNTech 嘅核酸疫苗咧，亦都係最適合。咁所以而且佢哋年輕啊，就算嗰個發燒率有成14%，對佢嚟講嗰個影響都唔大。咁但係老人家佢14%發燒咧，對佢嚟講都好大嘅，即係 stress 啊，即係佢個身體嘅狀況嚟講。所以睇翻轉頭，即係可能即係兩個，即係呢兩個手，即係呢兩隻嘅疫苗嚟香港先咧。對香港嚟講都係一個可能係一個即係一個叫做 coincidence 一個巧妙嘅叫咩 coincidence 一個巧合啦， 係一個巧合，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嘅巧合啦，睇落去嚇。 係嗱，如果我根據你頭先咁講咧，似乎係咪即係復星同埋 BioNTech 呢一隻咧，可能係比較適合要喺一個醫院嘅環境入邊咧去注射噶啦，因為而家咧譬如以我哋流感疫苗注射嗰個嘅計劃咧去做比較啦，一啲院舍以外嘅長者咧，佢哋一般就會喺賽馬會嘅門診啦，又或者可能係甚至去到醫院嘅門診咁樣咧，去注射呢啲嘅疫苗嘅，咁係唔係即係可能就係如果院舍以外嗰批長者，佢哋就可以即係用翻呢種方法去翻醫院啊，或者門診咁樣去注射。 係可以喺門診，即係去醫院，佢哋你明白，因為佢哋出去咧，尤其去醫院好多病人嘅地方對佢哋可能不利嘅。係所以私家醫生嘅病人稍微少啲啦，雖然都係仍然喺社區裏邊，可能係適合啲。咁但佢返嚟醫院都冇問題嘅，因為即係醫院裏面就乜嘢疫苗都會有㗎啦，即係唔會特別係有呢一隻或者冇嗰一隻嘅。咁而且嘅注射技術都係好成熟。咁大家記得即係而家好多人講就係喺美國或者英國，佢有一啲醫生護士打咗之後有好少，即係講緊係百萬分之幾嘅係有過敏反應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復星即係呢個 BioNTech 嗰隻疫苗裏面嗰、那個所謂的多聚乙醇引起的過敏反應，而這樣東西呢也都是適合 在醫院裏面注射，因為如果你在醫院裏我們有很多醫生護士、急救的人，加上我們有一些臨床免疫學的醫生呢，可以幫你做皮測試，即如果你真的有過敏反應的，曾經不知道是對於什麼東西過敏反應，那我們的臨床免疫學醫生就可以先幫你做一個皮膚的測試了，證明你冇對呢、這個多聚乙醇佢嗰、那個chemical 係即係有呢、這個所謂叫做急性過敏反應咧，咁然後先幫你考慮注射。咁如果你亦都太驚啦，你唔想啦，咁你咪打科興嗰隻滅活嘅全病毒疫苗啦，咁亦都係一個另外一個選擇嚟嘅。 由於咧依幾種嘅疫苗都係即係全新嘅疫苗啦，咁你哋嘅文章亦都強調咧，就係、接種嘅中心咧必須係要有急救設備同埋訓練有素嘅人員嘅，同埋要有一個及早嘅統籌。所以咧，就算係喺院舍入邊，即係接種即係科興呢一隻咧，會唔會其實佢需要配備嘅醫療人手咧，都應該係比一般我哋注射流感计划的时候，那个医疗人手可能要多一点呢？ 我想就多数都不是很紧要这件事，因为呢如果他们只是注射那只滅活的全病毒疫苗呢，其实那个危险性呢就和这个流感疫苗没什么分别，但是都应该个医生带一些即治疗过敏反应的药物上去，那医生当然是急救，他带定一个普通的急救嗰啲就我哋叫 ambu bag， 加埋有啲注射器打呢一个肾上腺素，咁已经可以足够去应付呢个咁嘅情况。咁我就觉得就未必需要。咁调翻转嚟打呢一个BioNTech 呢一只核酸疫苗咧，大家真系冇乜经验啊。咁变咗，而且你外国已经话对呢个多聚乙醇有呢个反应嘅，咁所以就可能喺医院里面咧做呢个注射。 同埋有呢啲急救嘅設備多啲咧，係穩陣啲嚇。 係啊，嗱，另外咧就係講到科興嗰只疫苗啦，因為佢而家就話要整合曬即係其他地方嘅數據啦，先至再去公布啦。咁而根據咧一個新嘅資料，就係土耳其嘅衛生部門就話啦，即係佢哋根據7000個志願者參與咧，暫時根據當中1322人嘅反應咧，就話即係初步顯示咧個疫苗係安全嘅，冇出現嚴重嘅副作用，只係有一個人咧有過敏嘅反應，而佢哋就話咧呢個疫苗嘅有效率咧係達到91.25%嘅。我想問咧呢個數字其實有幾大參考價值啊？因為7000人當中，佢而家所公布嘅係1322人嘅反應，有幾大參考價值啊？ 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嘅，因為你知道我哋做科學家或者醫生，我哋都要睇咗佢一啲即係全部嘅數據出曬嚟，即係人，即係佢哋嘅年紀啊，嗰個 distribution 佢年紀嘅分布啊等等啊，佢打咗之後個反應，佢對唔同嘅反應，無論唔係淨係發燒啊、頭痛，好多嘢都會有反應。咁同埋佢哋即係究竟有幾多人受到感染咧？係點樣方法知道佢感染咧？係淨係佢有冇驗過咧？有冇核酸檢測證明過佢嗰啲病例係真定係假咧？加埋曬我哋先可以再定論。不過我哋相信咧，一定過50%嘅保護率，多數都有超過90%保護率。問題就係、是、科興呢個疫苗咧，因為佢咧就只能夠刺激到中和抗體，佢冇呢個細胞介導，即係淋巴細胞介導嘅保護嘅。咁、於是我哋冇呢個咁嘅保護嘅時候，即係冇所謂 T cell immunity。咁多數我哋估咧，佢咧嗰、那個維持呢個保護嘅時間，即係嗰個中和抗體嘅時間咧，應該係短啲嘅。咁、可能有機會係兩三年後你要再接種一次都未定。咁亦都即係呢個亦都係佢一個叫即係叫做弱點啦。但同時大家要明白佢咁安全，咁你兩三年再打一針，咁好似流感疫苗你每年都打一樣啫嘛。咁但係佢嗰個副作用對老人家嚟講，只係3%發燒，即係呢個好好嘅對老人家嚟講係咪？你即係你好辛苦嘅，你有啲成發燒發到39-40度。咁對老人家本身佢可能有發佢本身啲血管病啊，引起心臟啊或者腦血管嘅併發症都未定，因為咁高燒。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保即係成個嚟睇咧，我覺得呢個疫苗保護可能未必好似核酸疫苗咁好，但係佢嘅副作用咁少咧，係適合一啲人士佢本身係唔係好受得呢、這個刺激呢、這個 stress 嘅嚇。 是另外呢就是特区政府也都预先采购了呢是阿斯利康牛津大学那一只的疫苗啦。咁但你哋的文章都话呢佢嗰个第三期的临床的研究剂的问题呢就都要再睇睇佢哋重做研究的结果，亦都要小心去监督佢的副作用。如此看来呢似乎即係呢一只疫苗是不是相对地是冇信心呢？其实特区政府需唔需要去加紧去找另一只的疫苗甚至是可能有机会阿斯利康呢只未必真係一定可以在香港即係好快地去应用到呢？ 是当时我哋嘅专家小组一早已经同政府讲要买4唔同嘅技術平台疫苗，咁仲有一個而家就係希望政府都會訂緊咧，就係一個重組蛋白嘅疫苗。咁但係嗰個重組蛋白疫苗，據我所了解咧，啱啱先進入臨床第三期嘅研究，咁所以政府就未正式係即係好似阿斯利康呢只咁樣去開始同佢即係有呢個正式合約啦。咁但係我相信第四隻咧都會將政府都會訂。第三隻疫苗咧，我再講一次咧，就係、我哋要觀察佢，唔係話我哋一定唔打呢隻，絕對唔係。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佢第三期臨床嘅研究裏面咧，佢哋搞錯咗個劑量啊，喺一唔少部分嘅病人裏面，係將個劑量減低咗一半喺第一針嘅時候。咁但係好好笑就係佢減低咗呢一針之後咧。打完第二針咧，嗰、那個保護就上到90%。反而佢用翻正常劑量兩次打完之後咧，那個保護就得70%到。咁但係因為你有嘢搞錯咧，咁於是我哋做科學家就會好小心。你唔再去做一次第三期臨床測試，證明曬所有嘅嘢係冇問題，我哋就真係冇信心俾你打喎。係咪加埋你喺即係你第三期臨床測試裏面？ 佢已經接受嗰個疫苗，真係有疫苗，唔係個安慰劑，有兩個人有橫貫性嘅脊髓炎咯，呢個係好嚴重嘅併發症嚟嘅，咁你可以因為咁樣咧，對腳行唔到路 嗯， 啊，咁呢個好嚴重，咁所以我覺得就真係要等佢再打多啲，睇清楚究竟會有呢個咁嘅反應咧，係咪真係特別多啲啊？嗱，咁你就咁睇你嗰啲數據，你已經知道，譬如你核酸疫苗，基本上你打啲核酸入去，淨係會製造出嗰個所謂叫做突擊蛋白，即係嗰個病毒個表面個蛋白嘅啫，其實乜嘢嘅免疫反應都冇啊。但你阿斯利康嗰個咧，唔止係刺激呢個突擊蛋白嗰個免疫嘅喎，佢仲有個載體，即係嗰個腺病毒，即係黑猩猩腺病毒成個病毒嗰啲蛋白嘅喎。咁所以佢刺激你咧，係刺激多過你需要嘅。咁當然啦，呢、這、一個科興嗰個全病毒蛋白，除咗個突擊蛋白之後，都有嗰個病毒，都係嗰個病毒裡面嘅蛋白。 但 阿斯利康嗰個就多咗一啲嘢，就係、是、個黑猩猩腺病毒嗰啲蛋白。咁你仲係都係你唔需要刺激，你咪係到你刺激佢咧，咁嘅就未必對個病人係最好的。 明白，所以都要多啲。 所以我覺得咧，就真係應該睇耐啲，睇清楚啲，就唔好咁快作出 決定。 決定呢樣嘢。 好多謝你，袁國勇教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5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大约50宗。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第二座再多一宗确诊个案，累计涉及四个单位共八人，当局向大厦发出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今日起要求所有在抵港当日或者之前21日曾经在中国以外地区逗留的人士，需要在指定检疫酒店强制检疫21日。帝城酒店集团辖下有三间酒店，分别在港九新界用作指定检疫用途。酒店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酒店在今年三月开始已经为海外抵港人士提供检疫住宿服务。相信今次能够为已经预订的客人延长住宿期至到21日，并且会密切留意政府对检疫期的最新要求，作出適時配合，人手方面亦都冇問題。12名港人涉嫌偷越邊境案，有家屬表示接獲官派律師通知，案件下個星期一下午兩點半在深圳鹽田人民法院正式開審。被控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的鄧啟賢，他的弟弟回覆本台的時候表示，期望案件能夠公開審訊，希望哥哥和同樣被控涉嫌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的喬影如在判決之後可獲緩刑和安排回港，其他被告亦都能夠獲輕判，盡快回港和家人見面。邓启贤的弟弟表示，希望内地当局能够安排家属在港参与案件的直播审讯，或者让家属委派的律师代表家属旁听审讯，亦都要求特区政府派员到庭旁听。他又说会等下个星期一之后再计划到深圳的安排。美国已故流行乐巨星米高·杰逊的故居梦幻庄园以$2,200,000售出，买家是一名蒙大拿州商人，他透过发言人表示，购入庄园是一次策略性土地投资的机会。米高杰逊1988年购入这幅位于加州圣巴巴拉占地1100公顷的土地，打造成以童话故事为主题的度假胜地，并且在庄园内创作多首脍炙人口的流行曲。 但是莊園亦都被指是米高積信邀請小童到訪過夜，並且趁機毀竊的地方。據稱當時成交價是1950万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个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咁先提提大家咧，广东道同埋弥敦道咧，一带交通咧都系繁忙嘅。咁另外柯士甸道啦，同埋柯士甸道西去广东道方向都系慢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挤塞，佐敦道去九龙港铁站方向咧都系塞嘅。另外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有工程啊，咁近住咧希福道至到对行道一段咧部分慢线需要封闭，暂时一带车多，经过小心。窝打老道去尖沙咀咧系有工程嘅，近住希福道至到对行道一段咧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咧，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至宽聚切勿忘形，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节日呈现柏林爱乐垂直音乐会。 2019年是指挥佩特年科首次带领柏林爱乐乐团举行垂直音乐会，他还邀请到独唱家丹露演绎多首百老汇经典金曲。 演艺盛会柏林爱乐垂直音乐会，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咁喺5点半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港大嘅专家啦，袁国勇教授咧，袁国勇教授咧，佢都比较详细地去解释咗，即系佢哋对于三款啊，而家特区政府预先采购咗嘅疫苗咧嘅一啲嘅比较啦。咁而即系得出个结论咧，似乎就系科兴嗰一只嘅疫苗咧，对于长者啦，咁同埋如果系喺院舍接种 種入面會是比較適宜的。至於復星和 BioNTech 那一隻的疫苗，由於它是要在一個比較低的温度，即是極低温負70度儲存去保存它的效力，所以可能是在一個比較好的醫療的環境之下，譬如醫院這樣接種可能就會比較好的。不過呢，其實袁光教授他們那篇文章亦都強調一樣嘢啦，就是整個接種計劃呢必須是要迅速、廣泛、公開、自由選擇為目標的，所有資訊都需要透明公開以獲取公眾的信心，同時亦都要尊重市民的意願，給他們有一個自由選擇的機會，同埋就是整個的統籌的工作要預先去做好，要調派一些合資格的醫護人手為市民接種疫苗。所以除了我們是買哪隻疫苗或者是買到哪一隻疫苗之外，其实它整个的接种的流程安排到底是怎样呢？怎样去显示到政府的执行力呢，令到我们的疫苗注射计划真的能够成功呢？这个都是一个真是相当之大的关键。不过呢，这个我想都要等稍迟，即是确实呢是疫苗有一个明确的抵港的日期，即是供港的期间，然后才会有特区政府的再进一步公布，我们才知道到底个具体安排会是怎样做法的。不过呢，针对住而家嘅即係疫症嘅情况啦，其实呢特区政府呢亦都有一啲新嘅措施安排呀。其中一样呢就係係喺尋晚政府先至出稿㗎，就係由中国地区以外抵港嘅人士呢，佢哋而家个检疫嘅期呢就唔係淨係14日啦，而係呢要喺指定嘅检疫酒店呢强制检疫21日，即是话咧，比起原本嘅14日咧，系再多咗嘅。咁所以今日咧睇到有一啲嘅即系传媒嘅揾咗一啲相关嘅，譬如指定酒店啊，或者系相关嘅一啲嘅抵港人士啦，佢哋都觉得咧似乎系有一点比较即系安排比较混乱嘅情况，亦都系咧失咗一啲嘅预算嘅，因为佢哋可能即系本来咧系喺个指定嘅酒店嗰度咧系预订咗14日。咁但係而家呢就要隔离多7日啦，咁所以亦都令到佢哋嗰个安排呢会係比较混乱一啲啦。譬如有啲嘅酒店呢就话即係政府公布之后呢，亦都有一啲客人呢因为咁而上唔到飛機，亦都要佢哋嘅工作人员呢去安排一啲嘅预订啊等等啊咁样。咁所以变咗即係佢哋都觉得如果是可以即係再早少少即係知道呢就会比较好啲。咁另外一个呢亦都係尋晚所公布嘅一个嘅新嘅安排啦，就係呢由于唔单止係英国啦，其实喺南非嗰度呢亦都出现有病毒嘅变种嘅。咁所以呢而家嗰个嘅即係唔俾去过某些地方嘅旅客入境嘅安排呢，除咗係英国之外呢亦都扩展埋呢由南非吓。佢哋如果係喺指定時間之內咧，曾經係逗留過喺南非啦，亦都有一個嘅即係暫時即係唔俾佢哋係登機嚟講啦。就係話喺過去21日曾經喺南非逗留超過2小時嘅人士咧，都係禁止登機嚟港嘅，禁止登機嚟香港嘅。嗱，呢啲安排對你嚟講又有冇啲乜嘢影響咧？18721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不过呢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我哋又想同大家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嘅议题。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又到圣诞节啦。圣诞节呢，每次圣诞呢，萧叔呢都要同大家提醒返一件事嘅，尤其是身在一啲英文国家嘅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都好啦。因为呢个时间呢，就我哋所谓嘅一个叫做 政治正確 politically correct 嘅 environment 裏面咧，就好容易咧係得罪人嘅。咁所以大家咧係即使係喺聖誕節嘅時候，同人恭喜嘅時候咧，尤其是喺大公司咧，咁就要特別留意小心。點解咧？因為你講 Merry Christmas 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可能佢會同你講啊，喂，其實我哋一個咁 diverse、咁多元嘅環境咧，就唔係個個都一定係信基督教嘅。咁你同我講 Merry Christmas， 會唔會 assume 咗我嘅呢、這個宗教背景咧？咁所以咧，有啲人咧就會咧係好政治正確地咧講 Happy Holidays 嘅 Happy Holidays， 即係個快樂嘅假期咁樣啦。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哋可能嗰個 belief 係比較傳統嘅咧，又會覺得。喂，你使唔使咁政治正確地講 Happy Holidays 啊 ？Merry Christmas 就 Merry Christmas 啦咁樣，咁所以咧係好容易係你無論你講呢個又好，講嗰個都好，都有咧係得罪人嘅機會嘅。咁所以就大家自己執生啦，係啦，喺呢個聖誕節，究竟講 Merry Christmas 定 Happy Holidays 咧，定係 Season's Greetings 咧？咁呢個就仲誇張啲啊！咁就好虛偽地就請大家就見人就可能講人話，見鬼就講鬼話啦。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一个节目预告啦。咁啊，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系请嚟咧就系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啦。咁除咗系讲咧香港智慧城市蓝图 2.0 之外啦，亦都会讲咧点样用科技协助抗疫嘅。因为譬如即系而家亦都讲紧啦，即系如果系市民系接种咗疫苗嘅时候，咁会唔会有一啲嘅电子平台都可以有相关嘅一啲嘅资料咧？咁样。另外一个香港家书咧，亦听日亦都会请嚟咧长者安居协会嘅行政总裁黄红红讲一讲咧，就系2020年嘅一啲嘅长者相关嘅议题啦，同埋长者嘅服务啊。咁其实咧讲到值得我哋社会上关注嘅一群咧，除咗长者之外咧，另外有一啲嘅人士咧，亦都好值得我哋关注嘅。受住疫症嘅影响，正生书院吓呢一个系。一间即系私人嘅群育学校啦，咁一路以嚟咧就系收一啲可能系社会上即系譬如佢系曾经犯过事，又或者系吸毒嘅青少年啦，咁喺嗰个学校环境入边咧就协助佢哋重过新生啦。咁但系咧受住疫症嘅影响咧，其实佢哋嘅财政状况咧都出现咗个问题。咁究竟点样嘅情况咧？而家咁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正生书院嘅校长陈少卓陈少卓校长你好， 你好， 系嗱，不如先讲一讲啦。其实你哋而家正生书院咧服务嘅社群，除咗我头先所讲嘅，可能一啲系有戒毒嘅需要啊，同埋有黑社会背景啦，其实仲有冇啲咩唔同啊？ 其实而家嘅小朋友咧就多咗好多情绪行为啦，或者有啲佢教育上特别需要，简称为 SEN 嘅小朋友啦。咁亦都係多咗一啲其他嘅成人行為，即係例如上網啊，或者色情網站啊，或者係賭博啊，即係叫買嘢成癮啊，好多其他嘅類型，甚至有啲係隱蔽嘅青年啊。 嗯，咁嗰一啲青少年佢哋係透過啲咩方法嚟到你哋學校㗎？ 另一部分咧就係感化令，有啲係兒童保護令，亦都有一啲咧係自愿啦。自愿就係屋企人介紹，或者係社工，或者係學校介紹，同我哋一齊合作去幫助青年人啦。 你哋而家有幾多學生咧？ 我哋有36位學生。 對比起以前咧，個數字係咪少咗啊？ 哦，少好多啦！即係好似嗰陣時有我教會考嘅時候，香港講緊接近100,000人考會考，咁而家講緊新高中40,000幾，咁我哋最高峰我係收學生130幾個學生，而家36，咁就相差即係成個香港嘅情況一樣，咁樣減少咗好多啦。 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幅度嘅減少嘅？ 我相信香港嘅青少年嘅数目减少啦，并且其实好多无论系成瘾行为啊，或者甚至系吸毒嘅问题，都我哋叫做隐蔽化。因为佢香港政府嘅数据嚟讲咧，就以前系讲紧一个小朋友佢开始有滥用嘅行为，就大概一年零两年就俾人发现， 而家係講緊接近五年至六年咯。咁所以變咗其實成個發現嘅過程需要嘅時間，同埋嗰個嚴重性啊，各方面都係困難咗嘅而家。 隨住你哋學生嘅數目減少啦，你哋嘅學校嘅人手啊，又或者個營運支出咧，有冇因而係減少啊？ 因為嗰個人數減少，當然嗰個收入啊各方面啊都受到影響啦。咁但係因為我哋係一間學校啦，同其他嘅院舍有幾種唔同啫。因為學校始終有咁多個科目，你始終有咁多班，咁可能個學生少咗都好，但係你仍然需要個老師啊、社工啊各方面都仍然係要。咁變咗此消彼長之下，咁嗰個財政嘅負擔就會重好多啦。 即係其實你哋嘅教職嘅人手咧冇點變過嘅喎，係咪啊？ 是啊，没错没错，因为始终有中三、中四、中五、中六，尤其是新高中的话，咁你始终都要有专科专教啦，咁变咗就嗰、那个各方面嘅使费就会高啦。 前一排咧就喺啲社交网站嗰度啦，同埋即系亦都喺媒体见到啦，你哋嘅财政上面都出现颇大嘅困难嘅。想问咧，这个困难咧，其实系同个疫症嘅关系咧大唔大咧？定系因为你哋嘅学生人数减少咗而构成嘅一个嘅问题咧？ 我相信是雙方面啦，因為學生的人數減少，即係全香港嘅青少年數目減少，其實好似香港有好多中小學都殺校啦，咁其實我哋一間私校都遇到即係類似嘅問題啦，咁就過去累積咁多年都有㗎啦，咁但係疫情一出現嘅時候，就係我哋有啲嘅社會企業啦，咁變咗就個收入減少啦，我哋甚至見家長，即係或者叫即係接納一啲求助個案困難咗啦，以前我哋每兩個月就有一個機會啊，做啲家長會同。不同的家長溝通，去幫助啲家長，或者甚至有啲家長帶埋小朋友啊，直頭見我哋，希望求助。咁變咗呢啲全部冇曬咯，咁變咗就好被動地啊，甚至盡粹得佢電話度聯絡啊，咁變咗就難咗好多啦啲嘢。 因為其實學生嘅學費都係你哋嘅即係收入嘅一個都好大部分啊嘛，係咪啊？ 是的，没错，收入那里占了我们一大部分的，是的， 没错。另一方面呢，另外那些的经费又来自哪里呢？ 另外一啲就係社區人士嘅捐獻啦，咁大家整個香港嘅環境比較差啲嘅時候，呢方面都相對上有嗰個遞減啦。咁另外就我哋一部分嘅收入就係嗰個社會企業啦，咁亦都社會企業嘅生意，我哋就專做拍攝嘅工作嘅，咁變咗就都冇曬啦。咁同埋我哋有個剪髮鋪啦，喺灣仔，咁前生意差啲啦，租嘅又咁貴啦，咁所以變咗係。难上加难咯，变咗。 以往嚟讲咧，我想问，即系以你哋成个收入去计咧，譬如系捐款系占咗几多成，而嗰个社企收入系占咗几多成噶？ 我哋社企收入大概系占咗我哋整体嘅运作 10% 啦，咁我哋嘅捐献就大概系20-30% 左右啦。 咁所以如果呢一忽即系如果20-30%即系夹埋，其实呢度都成四成嘅收入喎。咁所以如果呢度有一个比较大嘅变幅咧，其实对你哋嘅营运都几大影响。 冇错，系啊，咁所以变咗我哋每个月即系之前大概我哋嗰个叫即系赤字啦，大概系讲紧由40万到50万左右。咁但系当然即系今次呢、這个香港嘅，我称为香港嘅市民嘅爱心爆棚啦，咁就令我哋改善咗好多嘅。咁因为呢一个月内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好主动地支持我哋，让我哋真系以前讲紧嘅，我哋仲有5个月到6个月嘅营运嘅资金，咁而家咧就去到咧我哋基本嚟紧呢年。我都解決咗個燃眉之急啦，咁樣。 但係而家你哋譬如即係教職員咧，又仲係咪需要減薪啊等等咁樣咧？ 其實我哋減薪一路以嚟都係教職員自願嘅啫，咁我哋就冇話要求嘅。咁但係仍然有一啲嘅教職員佢自己覺得都仍然即係擔心個會嘅前路啦，咁佢都願意繼續有一個程度嘅減薪嚇。 我都想请教一下咧，就系其实你哋有一啲必要嘅灯油火蜡支出噶嘛，即系譬如你哋嗰只船咧吓，因为你哋系喺大屿山嘅芝麻湾啦，咁出入其实都要靠只船噶。咁嗰个船嘅支出，即系呢几个月有冇因为个情况嘅转变而减少咗啊？ 其实冇嘅，因为嗱只船佢维修啊，个用油啊。请两个船家嚟帮手揸船啊，嗰啲冇得减噶嘛，因为法例要求啦，咁样。咁仲因为疫情嘅时候，好可能有时我哋要额外地运送物资啊，仲可能有少少啦，就仲用多咗只船都唔定啊，咁样。 咁所以就變咗反而冇得話，因為啊疫情喎，咁可以減少 cut 啲啊，咁係反而冇啦。 即係固定支出嗰方面都冇乜方法可以減啦。 啊，其實冇，係嘅，冇錯。 係咁，所以如果你哋個即係捐款啊，或者社企嘅收入減少咧，就對於你哋嘅營運都頗大影響啦。嗱，陳校長，我都想問，即係你哋個校舍咧，其實如果曾經去過你哋校舍採訪嘅即係人士傳媒啦，或者係其他人士啦，都會知嘅。都有好多地方係即係需要去做一啲嘅修補啊等等，咁甚至之前亦都曾經有一啲嘅大石咧係都構成一啲嘅危險啊砸咗落嚟啊等等啦。咁我想問，而家你哋嗰個經費出現緊絕嘅時候，呢啲嘅維修啊各方面嗰啲咧，會唔會都受到影響？會唔會對於個學校嘅環境嘅安全性可能構成一啲嘅威脅啊？ 危险斜坡咧，就系多年前就政府做咗啲巩固工程嘅，咁就有嗰个安全性。即系我都问翻政府部门，咁佢话即系有改善啦咁样。咁但系当然即系嚟过去嘅天鸽啊，唔同嘅台风咧，咁系有一啲嘢损坏咗嘅。咁喺我哋财政紧绝嘅时候，咁嗰啲就唔系我哋第一个嘅 priority 啦，即系漏水咁样，咁都生活得到嘅。咁但系就因为咁嘅时候，咁因为好多而家我哋个比较偏远啊，所以好多嘅改善工程就个交通，即系运输占咗差唔多成30-40%，即系个部分，咁变咗就系会唔做得住咯，有啲嘢吓变咗吓。 唔做得住系咪即系而家有即系漏水啊等等嘅地方，其实多唔多咧？或者需要维修嘅地方其实多唔多咧？ 多噶，因为好似我话即系台风嘅时候，有啲直头升铁皮掀起咗啊，有啲就已经用咗成十几年啦，咁系需要换嘅，咁都未换得啦。咁同埋有啲水喉，咁我哋去山上接啲山水过嚟，我哋冲身啊，咁有时爆，咁咪自己搵同事即系老师都试下整咯，我哋叫做啊，咁同埋有啲风扇啊，咁嗰啲都系尽量悭啦，嗰啲地方。 呢、這个就要等你哋迟啲再有资源嘅时候，你哋先至再处理啦。 系啊，冇错。 不过陈校长啊，其实下个礼拜咧个天气会系显著转冷嘅，除夕同埋元旦咧预计会降到系8度左右。咁你哋大屿山嘅芝麻湾，我相信就会更加冻啦。咁如果有四处有啲有漏风嘅时候，咁点挨咧？ 你讲啲情况就系嘅，即系市区个温度通常我哋比出边争几度啦吓。咁点埋第一最多件衫啦，第二咧我第一件事通常我知道天气冷咧，我就叫同事话记住煲汤啦嗰晚吓，因为有啖暖汤饮就会好啲咯吓。 有啖暖汤唔系顶咗好，唔系顶得好耐嘅啫。 系啊，咁就室内地方有得室内嘅匿埋咯，比较焗啲咯。咁即系变咗以前嘅棚底嗰啲，通常啲学生都会唔会喺嗰度逗留咁耐啦。不过有啲学生佢又冇即系里边冇位啊嘛，咁佢就搵啲试过见嗰个就搵接台啦，挡住当屏风。 系吓，讲到你哋嗰个环境啦，其实咧，大家应该有啲朋友都有印象噶啦，就系、是、好几年前咧，你哋曾经有一个搬校嘅计划嘅，就想搬去即系梅窝啦。咁但系嗰阵时就遭受到社区嘅人士咧，都相当之大力嘅反对。你哋嗰阵时啲学生咧，我记得就即系亦都周围去同社区嘅人士去讲解啦。不过都即系唔能够获得接受啦。咁我想问啦，其实而家你哋即系呢个嘅搬校嘅计划？其实仲有冇噶？ 其实我哋喺11年前啦，咁嗰个搬迁嘅计划，因为我哋嗰个地方，咁其实我哋系仍然希望能够有机会正式能够搬迁，因为有个正式嘅校舍啦，咁亦都能够希望帮到更多嘅青年人，因为由我接触嘅家长里边，有一啲部分嘅家长咧，系真系因为我哋嗰个环境，或者有啲甚至社工，佢会觉得哎呀，我哋嘅环境咁差嘅时候，反而令佢哋却步，冇转介到，或者系让啲小朋友嚟我哋学习咯，即系佢哋固守会话俾我听，就佢好欣赏我哋嗰个教学法，佢知道我哋嗰个帮到青年人啦。但系因为嗰个环境实真系唔舍得啊，尤其家长觉得吓，咁所以我话搬迁嗰个嘅意念咧，我哋仍然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合适啲嘅地方。我觉得唔系要豪华啦，要安全啦，要卫生条件能够合理啦，咁让青年人能够健康成长。 但系经过咁多年咧，其实有冇啲政府部门系同你哋继续有接触，或者系可以帮到你哋？ 其实一路以嚟咧，禁毒处嘅同事都有系同我哋联络嘅，咁即系有时有啲空置嘅地方，可能都系政府摆出嚟俾唔同嘅机构去 即係可以選用啦，咁都有話俾我哋聽嘅，咁但係奈何就都未有適合啦，咁同埋亦都有啲地方佢提出，但係可能嗰個費用好昂貴啊，即係要擺好多嘅資源來先至能夠能夠用得到，咁所以都仲未揾到適合嘅地方。但係金讀處嘅同事係有一路聯絡我哋，過去十一年都有關心我哋啊咁樣噶。 咁似乎短時間嚟講都搬遷計劃都未有曙光喎，會唔會啊？ 其实我谂短时间都未必有咩特别嘅大嘅变动噶啦，咁、但系我谂亦都因为我哋个戒毒所里边有一间学校，其实系我哋已经廿几年又已经成立咗，咁我谂喺个政府嘅政策里边冇一样嘢，咁变咗部门上就只系我能够一个私人嘅形式去运作啦。咁所以对成个社会嘅青年人啊或者家长无论转介啊求助啊，咁都系一个叫另类嘅嘢啦。咁所以变咗系难啲嘅个生存空间上边啦。 但系呢个生存空间即系睇起上嚟，似乎系咪对你哋未来嘅一啲嘅发展咧，都会有极大嘅限制，同埋会唔会限制咗你哋唔可以做一啲较长期嘅计划咧？ 我想资源嘅限制就唔系净系让唔让我哋发展，我反而角度就系、是，呢个资源嘅限制就令到今日香港嘅青年人冇一个去教育或者成长上边另类嘅选择咯。因为好多人认识我哋学校嘅时候，佢都知道政生都唔系净系话帮助一啲有问题嘅青年人，其实都好多人认同咗我哋教学法嗰种嘅实务啊，嗰种嘅职业培训啊，嗰个教育上边嗰个另类啊，其实好令青年人有一个选择。其实今日香港嘅教育基本上系都比较单一化啦。虽然新高中嘅出现嘅时候，日本系希望系多元化，但系奈何即系佢实际运作嘅时候，即系都系入大学嗰条路啦。咁但系香港嘅青年人，变咗佢以前可能拣直先拣实用中学，咁而家慢慢都飞欧咗啦。 所以其实呢个嘅情况咧，都真系要再继续睇。多谢你。 数健康指数系五，健康风险水平系中。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水平都系低至中。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初时会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及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上海街同埋豉油街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上海街同埋豉油街交界咧分别系有封路措施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咁另外咧，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系有工程嘅。咁现时介乎希福道咧至到对行道一段部分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就有少少车龙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广东道去返梳士巴利道方向都仲係有少少车龙嘅。咁另外柯士甸道西去返广东道都係车多。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亦都係挤塞。佐敦道去九龙港铁站方向呢，其实柯士甸道一带交通亦都係挤塞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情以嚟， 多谢大家自觉自论，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二十三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星期五嘅夜晚咧，我哋亦都会为大家点评一周时事嘅嗱。咁今晚咧，我哋有嘅两位嘅朋友咧，就系、是、有一位就系阿李月华咁啊，以前咧都一路都喺我哋嘅节目度咧，红色五晚都有参与嘅。而另外一位咧，我哋亦都有一位新嘅朋友啊，就系、是、港大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傅景华，咁啊加入传媒学者，亦都希望咧喺成个嘅评析嘅时评论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加入一啲即系传媒嘅多少少嘅角度啦。咁啊，即刻咧请佢哋两位出嚟吓，傅景华同埋李月华两位，你哋好。 系大家好， 李月华你好，系傅景华你好， 系大家好，听唔听到？ 好多谢晒啊，傅景华佢今日参与我哋嘅节目嘅。嗱，首先咧，我谂都真系要讲一讲咧疫症嘅情况啦。咁因为即系喺过去嗰个星期咧，如果睇翻比较一个大嘅发展咧，就系、是、特首亦都再举行咗一个嘅记者会啦，吓、比较详细地去讲多少少咧关于佢哋嘅疫苗嘅处理策略啊。嗱，咁不过咧。一个记者会就是星期三举行的，咁但系咧，其实星期二咧有咩事件发生咧？就系、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啦，率领咧政府嘅专家顾问同埋官员啦，就系、是、去深圳嗰度咧，同内地嘅官员同埋专家咧，就住新型肺炎咧系举行一个交流嘅。嗱，呢个消息咧喺星期二传咗出嚟之后啦，都传咗好一段时间，咁一路都冇人去到证实噶。咁啊，而政府咧就喺嘅星期二嘅夜晚咧系。7:52咧发出咗一个嘅稿件，就证实咗咧吓，张建宗司长咧系率领香港嘅专家同埋官员咧去深圳嗰度进行交流嘅。嗱，首先不如由另一个角度去讲讲啊，即系李月华嗱呢个嘅新闻发布方式咧，其实你有啲乜嘢嘅评议或者系睇法咧？因为佢今次率领去深圳嘅官员咧，其实都唔少嘅，有陈肇始局长啦，聂德权局长啦，有邵永恒局长啦，有曾国卫局长啦，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啦，咁仲有即系其他嘅一啲专家，点评议咧？例如话， 嗱，我记得即系官员外访咧，好多时候最起码咧，佢喺离开之前咧都叫做做少少，即系譬如叫记者去到吓，即系有少少所谓叫 stand up， 你有个咪兜咁，你起码喺。都講一講，譬如我嚟去邊度啊？個行程係啲乜嘢啊？會講啲乜嘢？咁似乎而家咧就越嚟越少喎。咁加上即係一段好呢好長一段時間咧，其實政府喺新聞發布嗰方面咧嘅透明度其實真係越嚟越差。咁同埋咧，今次因為個疫情都好多政府好多失誤啦，咁又加埋係好多建制嘅議員啊，或者建制派人士啦，一路去鼓吹咧全民。強制檢測呢樣嘢，咁所以成個氣氛底下咧，即係突然間大家知道有呢樣嘢嘅時候咧，好多就好多所謂嘅猜測啦， 嗯， 即係咪咧去傾全民檢測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其實係好即係好呢啲猜測其實係可以唔使出現嘅，如果政府係嗰個透明度做得好啲嘅，咁嘅。話咧，其實你去同內地交流亦都好正常啊，冇乜 不可以讲俾人听嘅嘢噶嘛。咁但系咧，即系过去政府一轮，其实已经系唔止系今次，好长时间都系咧。好多嘢都系后知后觉，甚至无半夜你先至会有新闻反映出嚟。咁喺个咁样嘅大环境底下咧，其实系好容易令到人有好多不必要嘅猜测。 嗯，傅景华，透明度的问题你又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如果你又可以关于即抗疫的那个即传媒那个他的政策呢，其实由年初开始一路以来呢，那个情况都是很混乱的。大家如果有记得返在一月份的时候呢，那个争议就是究竟是不是需要戴口罩，是应该是在公众地方或者是私人地方，是什么情况戴口罩。到及後咧，即係例如喺即係最幾個月之前咧，有人喺啲即係限制，即係限聚令啊咁樣。喺室內或者喺一個餐廳或者喺出邊，好多時好多都係有啲好唔清楚嘅原則，究竟幾時應該係兩人，幾時四人，幾時八人啊咁樣。咁其實如果你放翻一個大啲嘅即係過往嘅情況咧，其實政府都係好多時候好多即係。即係啲咁嘅措施所提出咧，都係好唔清楚。其實最簡單就係特首都承認嘅，即係早前就話佢話究竟市民有乜選擇嗰個疫苗嗰陣時咧，佢自己前後都矛盾嘅，佢自己都承認啊。咁所以你唔難怪咧，即係公眾咧。是對於即係政府個創業嗰個措施咧，係相當之冇信心嘅。 嗯，讲到呢一点呢，我相信我哋都仲有一啲嘅细节呢係值得讨论嘅。不过就两位唔好意思，因为我哋好快呢就要听一节六点半嘅新闻啦。咁不如六点半新闻返嚟呢，就继续同大家商议去讨论一下呢一个议题。就係政府成年落嚟啦，佢嘅抗疫策略啊，你哋觉得有啲乜嘢嘅地方係做得好，有啲咩地方你觉得係需要改善嘅呢？咁同埋即係张建宗司长佢星期二带团访问完深圳之后，对于我哋往后嘅抗疫策略又有冇啲咩改变呢？1872311，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5宗源头不明，大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第二座再多一人确诊，大厦至今8人染病，涉及4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发出强制检测通告。位于葵涌荔枝岭路的仁济医院郭玉章夫人护理安老院，一名无病征的长者确诊，院舍四楼院友和几名工作人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中心。一名今日确诊新型肺炎的95岁男子离世，疫情至今本港累计有136人死亡。医管局表示，死者生前一直有长期病患，昨日由佛教医院转送伊利沙伯医院，今日确诊新型肺炎，病情持续恶化，最终不治。12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案，有家属表示接获官派律师通知，案件下个星期一下午2:30在深圳盐田人民法院正式开审。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邓启贤，他的弟弟回复本台的时候表示，期望案件能够公开审讯，希望哥哥和同样被控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的乔影如在判决之后可以获缓刑和安排回港，其他被告亦都能够获轻判，尽快回港和家人见面。邓启贤的弟弟表示，希望内地当局能够安排家属在港参与案件的直播审讯，或者让家属委派的律师代表家属旁听审讯，亦都要求特区政府派员到庭旁听。他又说会等下个星期一之后再计划到深圳的安排。

第一堂 识无限， 识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继续咧请翻我哋今晚一周时事点评嘅传媒朋友同埋传媒学者李月华以及傅景华出嚟嘅，两位好。 大家好。 头先呢我哋就由今个礼拜二啦政务司司长呢张建宗访问深圳啦，咁不过呢其实到係即係当日嘅夜晚七点几啦，政府先至出稿呢证实咗佢今次嘅访问行程说起啦，亦都讲到呢就係过去成年啦政府呢佢哋喺一啲嘅抗疫策略上面嘅解说工作。其实傅景华如果由一个权益嘅角度去睇啦，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即系政府喺呢啲嘅消息嘅发布上面咧，对于佢嘅抗疫嘅工作嘅一啲嘅整体影响咧。嗱，譬如咧就系以你头先提到就系话年初戴口罩嗰度，咁究竟应该戴定唔戴咧？喺室内地方系咪要戴？系咪喺室外地方要戴咧？咁另外亦都提到个例子啦，譬如就系话究竟即系。啲台嘅食店嘅台嘅人数限制系点样嘅執行方法咧？亦都咧之前仍能记翻起咧出现咗好几项嘅事例嘅，譬如包括就系政府去公布第一次去公布收紧一啲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嘅时候咧，其实到佢公布之后咧，然之后到佢实际有个措施出嚟咧，其实系有一个滞后嘅，即系佢公布嗰阵时咧，其实相关嘅法律咧都系未写晒嘅，咁甚至亦都系。出現咗即係當時政府官員嘅說法，同埋後尾咧嗰個法律嘅具體仔細嘅寫法咧，有唔係完全100%即係一致嘅地方啦。咁另外咧，亦都譬如呢兩個星期咧，都發生咗好多就係政府突如其來咧有一啲嘅公告發出嘅啦。譬如就係舉個例啦，尋晚咧亦都係喺依個夜晚嘅十點幾嘅時候發出公告咧，就係話由中國以外地方嚟香港嘅人士咧，係要喺指定酒店咧檢疫21日，呢、這個亦都令到即係相關嘅人士都幾覺得幾混亂啦。其實由呢啲嘅即係信息發布，由個傳染嘅角度，其實你點睇政府過去嗰一年嘅抗疫嘅策略，即係有冇打擾咗佢嘅成效咧？呢啲嘅傳達信息嘅方法？ 其實咧，頭先都提咗咁多事例咧，其實都睇到就係喺政府喺嗰個所謂嘅危機傳播上邊咧，喺個處理方法上邊咧，係出現咗好多問題出現。尤其是咧，其實好多研究都發現咧，就其實咧喺一啲咁嘅危機出現嘅情況咧，其實公眾咧好多時都係一啲唔係好確定究竟個風險有幾多，同埋對於嗰個資訊嗰、那個權威性咧，係即係比較即係模糊嘅情況之下咧，係好依賴咧係一啲政府啊或者一啲權威機構咧係發布啲信息嘅。咁問題而家就係喺過往嘅一年嘅整年啊，但當然咧亦都有個背景咧，即係因為可能香港政府對政府市民對香港政府過去一年可能嗰個信心已經即係普通啦。咁但係過去一年嘅表現咧，令到佢哋咧對於政府抗疫嘅能力咧係即係懷疑嘅。好多時即係好多公眾都覺認為咧，政府喺處理尤其是喺一月份開始嗰陣時咧，個處理係慢嘅，反應係慢嘅，比其他地方都慢嘅。好多措施咧都係即係後知後覺，或者有啲公眾或者有出現咗一啲反應嗰陣時候，佢先至知道應該點樣去處理咁樣。頭先阿 Daisy 講到嗰個透明度嘅問題咧，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啊。我唔係話各政府喺處理透明度嘅完全做得唔好，我覺得佢即係其實例如衞生署每一日嗰、那個新聞發布嚇，同埋咧就係喺即係公布一啲確診嘅地點啊，或者人士嗰啲資料咧，我個觀察咧係做得好好嘅， 即係我相對同其他地方嘅話， 即係四點半啊，衞生防護中心嘅張竹君醫生嘅記者會， 同埋係呢個其中一部分啦。另外就係佢個講解啦，同埋喺網絡上邊咧，即係公布嗰啲詳情嘅啲個案嘅詳情咧，其實係做得好好嘅。我就，但係咧，喺再高一個層次有一啲政策上嘅推出嗰陣時咧，就出現咗頭先阿 Daisy 講嘅就係個透明度嘅問題。剛才講了很多事例都發現了這樣，我自己反而多擔心，即是我們向前看，在未來2021年其中一個最大型即抗疫的一個即 行動呢，就是其實就是那個即疫苗的分布的問題。今天呢其實是袁國勇教授呢都在報章寫一篇文章，其實他都已經提到這件事，即其實已經提到這件事，就是在一個疫苗的一個處理上面呢，是那個透明度是非常之重要，因為大家坦白說，在醫學界也好，尤其公眾來說，對於現在疫苗的個功能啊，或者到究竟佢嗰個實際上個操作啊，或者係會唔會有啲副作用啊，或者佢保護能力係點啊，會唔會即係個防疫功效點啊？其實都好多問題嚇，咁亦都係根本就係而家大家都未知道咁樣，咁所以其實好多時都係要靠一個信心嘅建立，咁而個信心建立好多時就係要靠一個政府區嘅政府啦，或者啲衞生當局或者衞生專家所發布嘅信息。而而家我睇到嘅大家都睇到嘅問題就係大家都對於政府咧個信心唔夠嚇。咁而家喺將來下一步推行呢個疫苗嗰陣時咧，如果又因為一個信心問題，如果係一個發布嘅問題，如果係一個資訊嘅透明度嘅問題，而令到咧嗰個參與或者做即係推行時出現咗啲問題咧，係會整唔係影響個人，即係唔係話整個人嘅問題，而係整個成個即係社區，因為而家睇到嗰個政策係需要有一定人數。達到佢係接受呢個疫苗，或者有一個即係免疫嘅能力嘅話咧，呢個政策先會成功。但如果佢推人出嚟，好似上次嗰個全民嘅檢疫咁樣，即係嗰個參與人數低嘅話咧，其實個影響好大。所以我覺得政府而家應該咧真係冷靜要諗諗啦，點樣可以做到即係提高透明度，而達至到公眾對政府嘅信心。 系嗱，讲到咧，头先傅景华讲个疫苗嘅问题啦。嗱，李月华其实今个星期三嘅行政长官举行嘅记者会啦，亦都有专家喺度啦，亦都系比较即系仔细地去讲咗佢哋嘅一啲嘅接种疫苗嘅安排啦，亦都话会成立咧顾问专家委员会啊等等啦。其实喺成个嘅疫苗嘅处理嘅透明度问题上面，你觉得即系政府嘅表现如何咧？可能比较多人咧就会关注咧，阿特首喺星期三嘅记者会入边咧再讲就系、是市民可以凭住佢去唔同嘅地点或者唔同时间嘅接种疫苗咧，而令到佢哋系对疫苗系有得拣嘅吓，咁呢个就同佢较早之前啦，喺个记者会曾经另一个记者会曾经讲过啦，即系注射疫苗嘅可能冇得拣咧，呢个情况咧就即系有啲人就话有差别，但系特首就话咧，其实个讲法咧都系即系差唔多嘅啫，你点睇咧？ 嗱，我谂系疫苗咧都其实系成个抗疫政策其中即系最新近嚇嘅進展度嘅階段啦，但係呢一樣嘢咧唔係突發嘅，即係個疫苗嘅研發由年初疫情爆發，中國啦或者其他國家都趕緊去做疫苗嘅研發啦，一路咧都有新聞嚇，亦我相信唔淨止係新聞啦嚇，咁政府亦都係好多WHO 好或者其他渠道好知道疫苗的進展嘅，但係呢一個咧，呢、這、一個最新嘅進展，佢嘅處理手法咧，同過去一樣啊，就係後知後覺咁，或者最少係俾公眾嘅感覺咧，就係、是、你即係後知後覺。亦都第二個悲哀嘅地方咧，就係、是、有一啲冇必要咧，係叫做即係點講啊，岔開咗個嘢，就係講緊話冇得揀嗰樣。其實現實地。點冇得揀咧？喂，我最少起碼我可以揀唔打啦，係咪？即係但係政即係林鄭特首一貫嘅態度就係咧，一開始就係、是、好權威咁，就冇得揀嘅啦。咁即係好似係政府做嘅嘢，你冇得挑戰咁。咁其實現實地大家都會知道，有啲人咧，我覺得可能我對某種疫苗係冇信心，可能嗰個唔係基於一個科學嘅根據嘅，但係呢個係民心啊嘛。但係同時間地。 亦都會有好多人覺得，喂，中國嘅疫苗我好有信心喎、啊，國內嘅、嗯，所以你其實呢個唔係問題嘅，你俾民眾揀，我唔相信咧係會話誒啲人就全部揀曬某一種疫苗，唔揀另一種係唔會嘅。但係當你作為特首咧去咁講嘅時候咧，係將成個焦點咧係拆開咗啦。OK，、 嗯、 但係第二咧，我想講翻頭先講話疫苗係一個最新發展，其實政府係你。自己都會知道嘅，即係你知道到幾時咧就會有疫苗嚇，因為你要幾時開始要去採購好或者搶購好，你個專家小組要幾時成立？但係咧而家俾我哋嘅感覺咧就係咧啲嘢咧係好似好臨急抱佛腳咁啊，專家小組好似臨急咁成立，咁我唔知係咪啦，但係起碼喺公眾感覺到咧就係咁。 嗯， 咁講翻話成個點解我覺得政策出問題咧？就係呢一個疫情唔係沙士係相對地咧，好短時間咧就嗰個高峰過咗。咁當然我都係好傷啦沙士，但係呢一個肺炎啦，又年頭到而家都未過，仲要係全世界咧一波又一波，我哋已經去到第四波。咁、那個問題就係啦。你開始嗰陣時候咧，係有好多政策咧，所謂張弛有度，但係到而家一年後咧，我睇唔到個度喺邊度啊？呢個先係大問題。即係話其他外國亦都去，譬如話佢點樣要封城啊，點樣要所謂 lockdown 啊，佢都有一啲指標啊。譬如話我個確診量去到幾多，我就由三級變二級定一級咁。咁人哋係有即係俾個公眾有個預期，我知道話而家去到咁，可能好快就要去到又要升一級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喎，你。而家政府咧就係隨時隨地啊，又公布啲新措施。 嗯， 咁、那個問題嗱最簡單一樣嘢，學生翻英國翻嚟，學生翻嚟、嗯，即係英國翻嚟嚇， 係 要住。喂，連建制派啲議員都話俾你聽，個高峰期係18號之前啊！你去聯絡啲酒店，要去啲所謂指定酒店，你唔會係。是等到12月你才去聯絡啩、 嗯， 即係你係一早你會知道，而且話會有第四波，甚至無第五， 係 亦都敲鑼打鼓，好早啲專家都有警告。所有呢啲嘅措施點解去到冚冚聲爆到咧，即係七彩嗰時候咧，你先好似臨急抱佛腳推出嚟咁，而推出嚟咧就係好倒車落鞋。嗯即係你本來就應該在最高峰期嗰時候翻嚟嘅人咧，你就要佢住酒店啊，即係分隔咁。其實呢樣嘢唔係十月要做嘅，第一日就應該做啦。點解啲人喺酒店度隔離係可以同一啲普通嘅旅客住埋同一個酒店咧？點解唔可以有指定酒店咧？呢樣嘢冇理由解決唔到嘅喎。咁所以呢啲問題咧，就係一路俾人覺得咧，就係嗰個信心唔係話。市民挑剔，故之然係成個舊年嘅運動令到香港市民嘅信心係好差。但係政府喺呢啲好具體嘅抗疫措施上邊咧，呢種俾人嘅感覺臨急抱佛腳，或者係根本諗得唔周全咧，係隨手可以攞好多嘅例子。 係好嗱，不如咁啦嚇，1872311，我哋不如都聽聽眾嘅睇法啦。對於過去一年啊，政府成個抗疫策略，大家有啲乜嘢嘅評議咧？向前看又應該點樣走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有位汪先生喺度，汪生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唔好意思，要久等，係請講啊。 我覺得我疫情都係比較新個病毒性喺度出現緊。其實政府我覺得最一陣咧係香港幾公開嘅，因為啲確診個案啊，傳媒真係可能政府都跟緊傳媒學緊啲嘢，因為比較尷尬，又要學西方，又要學中國，即係兩邊都要吸取兩邊嘅好大嘅，一定有啲事係做錯或者做得唔好或者跟得唔切。其實我覺得香港有條件係可以其實係過嚟行先嘅，譬如可能南丫島俾。英國嘅永久性居民或者香港市民翻嚟，成阿媽到嗰啲人打曬疫苗，跟住佢哋翻去嗰個島嗰度。其實我覺得其實香港有條件係可以行先少少。其實一定未必一定好好嘅，但係我覺得比較尷尬就係兩邊都要學。咁你西方又要比較公開啦，成嗰度啲人唔戴口罩，我覺得冇事。咁中國就個個都封城咁樣，即係香港其實都喺度學緊啲嘢咯。政府可能學緊啲傳媒，因為第一站嘅就係啲傳媒真係好公開香港啲。確診個案啊，嗰啲跟進啊，嗰啲疫苗都係好。其實我覺得知道好多外國都係其實吸收收緊香港個抗疫嗰個進展都不斷喺度更新緊，因為真係比較新個疫情， 明白 不斷喺度變緊。 明白，好啊，多謝曬你，汪先生嘅意見。聽埋張先生啊，張先生你好， 係主持， 係請講。 其實 我有樣好不滿嘅，就今晚琴晚凌晨嗰陣時發布個廿一日個問題。 嗯， 嗰樣嘢根本上佢講話中國或以外嘅地方，中國以外嘅地方啦嚇，應該我冇記錯，中國以外。 嗯， 咁即係話俾我聽，咁中國嚟嘅咧，大陸嚟嘅咧，嗰啲唔使嘅。而家就問題由頭至尾，由二月到今天，我哋捱咗成年，就因為中國武漢肺炎搞成香港變成咁噶嘛。 嗯，但系张先生啊，如果而家睇翻疫情咧，其实内地嘅控制系比较好嘅，系反而系真系欧美国家相对个宗数比较多。 有冇外国记者喺处咧？ 嗯， 上面已经冇外国记者噶啦，亦都冇世卫嘅成员喺入边嘅，已经。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你对于内地嘅疫情到底个实情系如何，你系有啲保留嘅？ 梗系有保留啦，何乐？一个地区冇可能无端端由爆突然间可以变成零星，一差唔多有好多嗰个月系冇个案嘅，跟住永远到最近之后先至开始有些少话零星个案。香港根本上数一数二嘅医疗制度嚟嘅， 嗯， 喺世界系有名嘅。今天根本上班政府官员系个个向北移，先至变成今天咁嘅香港啫嘛。 所以因此，你系咪觉得如果要强制检疫21日咧，其实就应该系嚟自任何地方嘅人士都一视同仁，系咪？ 封关任何国家、任何地区， 系 香港系有边界嘅，记住， 好， 并不是口岸。 好，明白，多谢晒阿张先生嘅意见啊。嗱，不过咧，另外仲有一点咧，都想请教阿傅景华同埋李月华两位嘅睇法嘅，就系咧关于星期三嘅记者会啦，政府就就住疫苗接种咧，佢哋做咗一个督导嘅，即系专责嘅工作小组嘅。咁、那个专责小组入边咧，除咗我哋即系比较见惯见熟嘅阿陈肇始局长同埋聂德权局长啦之外啦，同埋阿林正财医生啦，即系行政会议成员之外咧，另外仲加入咗两位嘅，一位咧就系阿梁柏贤，系医管局嘅前行政总裁；另外一位咧就系曾浩辉，系香港社会医学学院嘅院长。而两位嘅特别之处咧，都系曾经做过卫生防护中心嘅总监。而同一日咧，佢哋都公布埋咧系就住疫苗嘅相关事宜嘅一个顾问专家委员会嘅成员，入边就已经包揽咗咧香港嘅即系唔同嘅大学咧嘅一啲主要嘅都相当之有名望嘅即系科研人员咁样。嗱，两位其实点睇即系呢一个嘅处理咧？其实对于大众去加强政府抗疫策略嘅信心，会有几大帮助呢？留意到星期三嘅记者会咧，唔单止系政府官员啦，亦都有学者咧系坐咗喺个记者会入边咧，即系出席参与嘅。吓，两位点样评议咧？吓，傅景华。 嗱，我咧就讲啊咁咧，我希望咧就即系头先提到咧，就系话喺嗰个委员会上面啦，同埋个记者会上面都加入咗一啲医学嘅代表或者以前嘅防护中心嘅官员啦，咁就係提高咗嗰、那个即係、就是、科学或者个医学嗰个考虑嗰、那个嗰、那个即係起不外间印象係咁。但係问题係其实过往一早政府已经係咁做，大家知道咧，好似一月份我又講翻一月份嗰陣時啊，阿梁俊偉教授亦都係喺第一次特首啱啱翻嚟香港嗰陣時，第一個記者會度出現，亦都之後亦都出現好多次，亦都同時係委任咗一個顧問委員會喺度。但係問題就係咧，過往我哋睇到十幾個月嚇，即係已經有咗呢個咁嘅機制喺度咧，係咪真係政府喺即係決定嗰陣時咧，係真係係採納？即係用科學為本，或者用真係專業嘅意見為指標咧，咁樣而定係其實純粹一個即係門面嘅做法咧，咁樣。但我舉一個好簡單例子，頭先你提到就係話疫苗係咪應該有選擇嘅問題？其實當時特首嘅答到就冇啦，係佢嘅解釋就係話呢個市場行為啊，呢個唔係市場行為，所以冇嚇。其實我覺得一個最簡單嘅答覆就係、是、其實你用一個醫學同個科學，佢講由醫生、由醫療人員去決定啊，因為佢先至知道究竟嗰、那個受眾咧，究竟係用乜嘢嘅 疫苗咧係對佢有好，可能佢背景可能有敏感啊，可能佢有一啲其他 side effect， 可能佢唔好啊。有個醫療，有個科學決定，咁其實咪一個即係公眾會接受咯，公眾會接受。但係問題，就算你擺咗幾多個即係官或者衞生嘅專業人士度，但實際上佢仍然係用佢行政或者係用自己嘅想法，甚至乎可能有一啲政治考慮去做一啲抗疫嘅政策嘅話咧。咁其實係冇用嘅。 嗯，嚇啊，李耀華有冇一啲嘅補充？ 嗱，我相信咧，即係疫苗我相信專家啦，因為疫苗而家佢係買咗幾種疫苗，但係咧幾時係咪可以打咧？其實佢仲要一個關卡噶嘛，就係話佢特別係有內地嗰只。佢嘅第三期嘅報告未出噶嘛？而家新聞話咧就稍微再延遲啲添啦。咁即係話咧，其實個專家其實都係要睇埋第三期嘅報告，佢先至會可能要俾個建議政府係咪開綠燈可以打嘅。啊，買就買咗先嚇。但係如果個第三期嘅報告數據唔掂嘅咧，咁你都唔打得嘅喎，係咪？咁即係我自己從呢個角度咧，我都相信專家嘅，因為呢樣嘢真係即係涉及人的健康，即是我相信香港专家不会乱来的、這個、但是问题呢就是我们的政府了，我们的政府呢觉得有需要的时候就抬专家出来 ,ok? 那你然后呢就随时随地呢专家呢就好像、即是用完就抌咁的，即是过去都很多例子啦、你老人政策譬如周韵生博士啊，土地的黄远辉先生啊，那这些全部都是专家来的、哦，花了很多时间 去为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考虑、有其他考虑的时候呢，这些专家做的事情完全是可以一并勾销的、所以这个就没得说了。 你现在拿些专家出来，市民信不信呢？我相信市民是信专家的，但是不相信政府是会百分百尊重。 好，不如咁啦，就嚟因为七点钟新闻啦，咁不如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啦，七点钟咧就再请翻啊李耀华同埋傅景华两位咧，帮我哋去总结一下呢个礼拜嘅时事，亦都系可以话系总结咧一年以嚟啦，即系香港嘅一啲不同嘅发展啦。嗱，头先咧讲开个疫情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即系今个星期一啦，立法会咧亦都通过咗咧系一个64亿元啊向防疫抗疫基金嘅注资嘅。咁但系咧喺个投票上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建制派嘅人士嘅投票取向咧，亦都惹起咗外间嘅一啲嘅讨论。咁啊，究竟点睇咧吓？譬如咧，亦都有一啲嘅建制嘅议员咧系投弃权票嘅。1872311，翻嚟再倾。 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积极与国际社会打击相关违法活动。佢又反指美国围网渔船喺公海作业嘅日数大幅超出有关渔业管理组织所规定的日数，而且是连续多年违规。反问美方是否应该反思检讨，并纠正自己的违规行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初时有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月3日不会得逞。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进一步关闭口岸与医管局部分员工的罢工完全无关。 任何人如果认为用这些极端的手段可以威逼到特区政府或者医管局去做一些我们理性上不应该做的事，或者对公众利益是有害无益的事，都不会得逞。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里避免出街。 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今年11月15日，在红磡必加街公厕女厕格内发现一名初生男婴，请男婴的父母和亲人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商讨男婴的福利事宜。蒋慧生商讨12岁和10岁儿子以及6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杨美妮商讨5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罗永浩商讨1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任佩斯商讨6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有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邓昌商讨5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黄嘉欣商讨12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黎振雄商讨12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邝荣君商讨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汪胜杰商讨4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 闪烛光。 我是我得你都得的李灿荣。咁喺2020嘅逆境当中咧，我谂咗样嘢叫135破局思。一咧就系一个突破性嘅思维啦，三就系连结三个领域嘅专家，五就系5G年代嘅思维啊嘛。咁希望大家带住呢种破局嘅精神，可以横跨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08，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亦都咧喺电话嘅另一端咧，亦都有我哋今晚嘅一周时事点评嘅传媒朋友同埋传媒学者啦，系李月华同埋傅景华喺度嘅。嗱，请翻两位出嚟啦。不过咧，同时间我亦都请埋咧，我哋有一位听众啊，谭先生啊，发表意见嘅。谭生你好， 系几位好， 你好，系 我姓谭啊， 系请讲。 我都想讲下香港政府喺呢个疫情底下，嘅做咗嘅嘢，我嘅感觉。咁但喺呢个话题之前咧，我想讲讲正话嗰位听众讲冇肺呢个状况咧，其实大家都好似好欣然接受咁样。如果大家欣然接受嘅话咧，咁我会话今次英国伦敦嘅变种病毒咧系敦肺。 嗯， 但系英国伦敦亦都话紧呢个病毒系由南非度传入去。咁我哋暫時叫做敦肺先啦，大家可以咁接受嘛？ 即係你講個用詞問題。 係啊，我唔知點解大家會接受呢個冇肺呢個字眼啊？呢、這個我講啊講呢樣啫。咁好啦，我講下香港政府嘅疫情。咁我覺得喺呢一年裏面咧，我個人感覺香港政府喺三方面做咗個好好嘅平衡。咁大家當然一路攻擊政府就唔覺得啦。喺呢個抗疫裏面，在这个社会经济里面，同埋在人的自由，人生的自由里面，三方面做到好好的平衡。第一，我们没有封城，没有说因为我们抗疫我们要封城，没有禁足令，我们大家可以上街去自由去买东西，我们都不会抢购市场的 东 西，这个很自由。在个经济上面，当然我们有某些行业受到限制有影响，但是不是全面停业， 你 看看外国的状况。第三，我哋喺个咁细嘅一个城市，咁细嘅范围里边，我哋住咗700多，接近800万人。我哋嘅感染率，我哋感染嘅人数有几多？我哋唔去睇呢啲，其实我哋香港政府，我嘅感觉就话，佢好辛苦去平衡。但系喺某啲人里边，包括正话李月华小姐，佢讲，佢话上个年嘅社会运动，令到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冇信心，我承认系噶，社会运动系对整个政府冇信心。但系我想请教一下李月华小姐，到底逃犯移交条例修订，当日如果真系过咗，要满足啲乜嘢条件，先能够成功将一个香港疑犯移交翻大陆呢？ 佢对呢件事件咁上心，我希望佢能够如数家珍咁样话俾我哋听，要满足啲咩条件先能够成功移交一个人。 好多谢晒谭先生嘅意见啦吓，对于特区政府嘅抗疫嘅工作咧系予以肯定嘅吓。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喂系你好， 系你好， 系我想讲咧疫苗咧，而家市民就系对疫苗冇信心，个都好惊，系咪先？但系政府咧就谂住用宣传嘅方法啊，就讲啲说话就可以令到市民有信心，其实冇可能嘅。最紧要如果政府要令到市民有信心咧，林郑同埋啲高级官员咧要率先去先打疫苗，尤其是打嗰只最冇信心嘅灭活科兴嗰只咧。如果佢打咗之后，就算系假都好啊，所有市民都会有信心，因为政府肯先打嘛。 嗱，不过陈先生啊，其实即系当我哋讲疫苗嘅安全性咧，其实我哋系咪应该都要睇埋佢嘅科学数据咧？嗱，如果根据我哋即系今日啊袁国勇教授佢哋嘅团队咧，系报咗嘅撰文啦，同埋佢哋喺袁国勇教授喺五点半之前咧，谢霆锋讲过啦，即系科兴嗰只疫苗，对于长者嚟讲系即系似乎都系比较安全。 你讲得啱啊，有一部分人咧就信专家意见，我唔系，但我唔系。我信政府，我信林郑，我信香港政府，我信官员，他只要肯先打的，那我就有信心的了。就算是假都好，我都有信心，因为我是信政府的嘛。 明白，好， 政府的市民来的嘛。 好，多谢陈先生的意见。不过呢，是李耀华和傅景华两位，跟着我又想讲一讲，就是星期一立法会的财务委员会通过了新一轮的防疫抗疫基金拨款64亿元的。如果我们看回整个会议，就是其实建制的议员咧都颇多批评噶，譬如就系话佢哋喺决定去支援边啲行业嘅时候咧，冇做一啲嘅咨询嘅工作啦，吓，即系冇去落区睇过啦。咁亦都咧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即系譬如某啲党咧想见佢哋系表达意见嘅机会咧都冇啦，亦都有一啲就话某啲业界咧根本就系即系全面封关而开始零收入啦，譬如海陆空客运服务提供者啊等等，但系咧亦都冇乜支援。等等，咁而到最后尾咧，个投票结果咧就系以32票赞成、1票反对而3票弃权嘅情况之下咧通过嘅。而嗰3票嘅弃权咧就系嚟自工联会嘅几位嘅议员嘅。嗱，咁啊，即系麦美娟就话，即系因为政府喺推出抗疫基金之前咧冇咨询到工会同埋业界，咁亦都咧佢话即系睇唔到咧呢64亿咧能够帮到大忙，因为市民已经生活喺水深火热。火热之中噶啦，我想问即系两位，其实对于喺个立法会入边嘅讨论吓，有啲乜嘢嘅，有冇啲乜嘢嘅评议咧吓？例如话， 我谂最关键一个问题咧，就系由第一轮、第二轮即系防疫基金都好啦，其实。無論嗰陣時候有所謂反對派或者建制派，其實大家都共同有一點去批評政府嘅就係、是、你嗰、那個援助咧係落咗去個老闆度啊，即係咁唔係落咗去嗰啲員工啊，咁、那個那個平衡其實係平衡唔到嘅喎，除咗你有一輪有兩輪啦嚇，嗰、那個就業個補助咁，咁但係其實就佢補助咧揭發到咧有啲其實真係都係玩緊一啲嘅規例嘅漏洞啦嚇，咁即係係都係或者係攞咗之後咧一完咗就即刻炒咗啲員工咯。咁其實呢一個係最大嘅問題。好啦，你第一二輪咧好豪咁去咗幾千億，到而家冇即係冇錢啦，咁你就要縮水。咁但係咧始終都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咧，今次都一樣噶。你係補助咗啲行業，然之後咧。當大家話俾你聽，喂，咁有啲老闆，佢個行業係補助咗啊，但係落唔到落啲員工度啊嘛，失業嗰啲係員工啊嘛，開工不足係員工啊嘛，生活嗰啲係員工啊嘛，咁佢阿張建宗啊司長就話啊，我哋要啲老闆有啲良心啊，咁呢樣嘢，即係如果個世界啲老闆有良心嘅，咁可能政府都可以做少好多嘢都唔奇，咁但係事實上亦都有好多。是冇良心的嘛，又或者是有一些你明明他这个行业在整个疫情里面赚很多钱，你譬如超级市场他完全是没有受影响，反而整个货源啊各样东西啊都很多人去买东西的嘛，那但是为什么你要补助他呢？然后又给他当然你逼他，他又做少少东西就说有些 現金券咁，咁但係其實你都係幫緊佢同生意，而唔係即係幫到落去嗰啲人啊嘛。咁所以我諗係呢一個問題到而家第四輪啦，都係冇解決到。咁自然啦，咁而家連反對派都冇啦，咁變咗建制派。工聯會投棄權票其實都係冇乜意義嘅，即係你投三票反對票其實都冇意義，因為你到最後鬧完之後咧，你都係政府都係過噶啦。 嗯，嚇嚇，佢哋就三票都係棄權，而唯一一個即係反對票咧，就係嚟自鄭松泰嘅嚇。傅京華有冇任何觀察？ 我同其實李耀頭先講嘅差，即係諗得差唔多。其實嗰個投票結果，其實嗰個意義都唔係好大，因為其實而家嗰個議會本身已經係喺一個好扭曲嘅情況之下，即係我相信投反對票、投棄權票嘅人咧，佢都知道夠最後結果都係會通過，咁佢就可以即係毫無顧忌地即係投佢中意投嘅票方法去做，做一個政。表態，我反而覺得咧，即係今次事件咧，其實如果大家有即係回帶翻過一個零月前咧，政府已經其實講過好多次，即係被不同派別嘅議員問過咧，究竟會唔會有第新一輪，即係幾個月前問嘅新一輪嘅援助，佢當時咧都係講係會唔會有，或者話冇錢啊，咁結果最後要都係結果又要推出。一個新一輪的一個措施啦，咁呢個好明顯就係其實都係一個好後期發現咗嗰個疫情咧，其實會延續一段好長時間，佢可能太有啲信心，認為咧可能係一段短期時間可以平穩發展，咁所以結果亦都要再推出一次。我就即係擔心啦，反而如果係咁嘅話，如果跟住落嚟下一年第上半年。或者甚至話下半年，即係話跟住來個疫情嘅情況，如果不受仍然不受控制，舉個例，例如即係好話唔好聽，有另一個新一波嘅疫情，或者喺嗰個疫苗嗰個控制上邊，亦都未如理想嘅話，咁究竟我哋仲係咪有能力去不斷用呢個方法去保住嗰個僱主即係公司？令到他們不能夠裁員倒閉，但是而保住了個社會呢，這樣因為其實大家看到那個失業率，大家都預期會繼續上升，而可能很多數字上是未必反映到很多，例如有很多人都說過，很多已經人士已經轉為了一個即自由人或者一個即 part time 的形式，那那些有些數字都未必一定完全反映得到出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究竟跟住落嚟下喺2021年究竟會情況點咧？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值得擔心。就要翻轉頭，即係再好多人都提出咗，就係究竟嗰個失業援助，即係對個人嗰個失業援助。咁政府亦都已經講好多次，都係即係唔會推出呢樣嘢啊。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可能跟住落嚟嗰個壓力會越嚟越大。 是好，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我想同两位咧，即系讲一讲咧，一宗喺近日嘅新闻传媒都讲得几热烈嘅新闻啊，就系、是、有关于区议员嘅资格问题，同埋区议员咧喺选委会入边嘅议席。1872-31，转头翻嚟同大家倾一倾啊。 我得你都得， 迎接新嘅一年，听曾医生分析点样预防言准， 好多沮丧同埋负面经验咧，你就会 burn out 啦。 灿荣讲社会现象。真人 show， 既然我哋人生已经系如戏，当我哋遇着挫折嘅时候，系咪可以另一个角度嚟谂呢？ 我钱佩卿继续说书人生，不用太认真。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下昼4点到5点，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蓝图2.0提出超过100项嘅措施，我希望措施能够俾市民感受到智慧城市为生活带嚟嘅便利。 政府公布智慧城市蓝图2.0，措施涵盖出行、生活、环境等范畴，市民可以点受惠呢？新冠疫情肆虐，创科又有乜嘢方法帮助应对疫情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嚟 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继续请翻李月华同埋傅景华两位咧出嚟同我哋讨论另外嘅一个议题啊！嗱，人大常委会咧正喺北京召开啦，就应该系听日咧星期六咧就会闭幕噶啦。咁近日咧就有几个传媒啦，都分别有一啲同香港相关嘅议题嘅新闻咧系传出嘅。嗱，一个咧就系讲咧话呢个人大常委会啦之后咧就会系北京就会出招处理今届区议员嘅问题，咁啊途径咧就包括列明咧区议员需要宣誓，咁亦都系届时预料咧会有大量嘅民主派区议员啦被指咧未能够符合宣誓嘅内容，即系话真心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香港特区咧会被褫夺议席嘅。而另外一个亦都有传媒报道咧就系话中央嗰度亦都系谂紧咧点样处理喺选举委员会入边咧嗰117个咧嚟自区议会嘅议席嘅，咁因为而家喺个区议会入边咧，就系由非建制即系民主派入边咧系掌控咗大部分啦，咁所以咧有一个消息说法就系话嗰117席咧将会咧系即系由区议会选出嘅代表咧将会可能系转移到去其他界别，譬如可能系政协啊或者系人大啊等等咁样嘅。嗱，傅景华，即系其实我哋好多时都会喺报章睇到咧呢啲嘅獨家嘅消息透露啦嚇，咁當然就係有份去列席人大會呢個會議嘅阿譚耀宗咧，佢就話即係今次會議冇任何香港嘅議程啦，佢曾經再三講過。咁但係當我哋讀到呢一啲嘅叫獨家消息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去解讀呢啲嘅或者理解呢啲嘅消息嘅即係真確性或者係可信性咧？因為見到有一啲嘅譬如區議員啊，又或者有一啲嘅民主派人士已经就住呢啲消息咧作出回应啦，我哋应该点样去解读咧？吓，傅景华， 系一个好好问题嘅咁样。我同大部分绝大部分嘅香港市民一样，即系我哋都系冇内幕消息，我哋都系唔知道即系呢事件究竟系真个嘅，系真定假咁样。过往亦都出现过一啲咁嘅类似情况，即系例如我最得几个月前咧，就系当时咧就 DQ 咗几个立法会议员嗰阵时咧，都好似系。都是由一份即係本港的網媒咧，係首先報導咗之後，跟住就好短時間就即係落實咗，咁結果就即係實行咗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喺呢啲咁嘅消息出現嗰陣時咧，過往大半年咧，好多時候咧呢啲咁嘅政策，當然完全係香港人冇權去過問嘅情況之下咧，好多消息都係會透過一啲。主要嗰幾個媒體啦，或者報傳媒咧，係發放啲信息。咁如果同過往往績嚟講咧，咁出現呢啲情況咧，真係都幾可信嘅，即係都係都會實行嘅。但係今次亦都即係譚耀宗又講咗話冇議程啦。咁都大家但係坦白講，唔到最後一刻我都係唔知嘅。不過我就如果你問我話，我就會點做咧？我就會咧就會睇翻咧大公文匯。我等大公文匯究竟呢兩份報章即係究竟佢有冇去引述或者係報導或者係跟進咁樣。我就暫時即係我觀察多幾日咧就冇乜針對呢幾件事有一啲嘅報導。因為過往嘅做法好多時咧，即係如果有一個咁大嘅政策咧，好多時佢都會喺頭版啊，或者係啲文章度即係做個聲勢咁樣。但係我見到咧就冇咁有其他有啲附屬嘅網媒咧，即係文匯大公相關嘅網媒咧，可能有一啲新聞啊咁樣。但係如果就睇翻嗰兩份報章就未有，所以我嘅觀察就暫時唔知道，或者係有人喺度即係正如你可能講，我緊喺度即係醖釀緊，或者係想收集一下啲公眾嘅信息都有可能。但係坦白講，唔到最後一刻係冇人知嘅。 嚇，咁李月華，你嘅觀察又係點樣咧？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啲嘅消息咧？ 傅景华就话咧，即系作为市民唔知啦，咁我作为新闻工作者咧，我都系同市民一样咧，都系唔知道。 即係咧，只能夠話咧，譚耀宗作為一個當事人啦，人大香港嘅代表，佢都話冇。咁如果係到最後咧出現係有嘅話咧，咁亦都顯示即係成件事件對連港區人大咧都非常之唔尊重啦。咁我覺得就當然如果你話最後真係譬如星期六啊有新聞公佈出嚟係如之前幾個同業即係網媒嘅報導一樣嘅話咧，我諗香港人都唔驚訝，因為已經發生咗好多嘅事情。但係驚唔驚訝都好啦，就係、是、呢、這個咁樣嘅，如果真係咁樣嘅發展咧，其實係對成個香港對基本法一國兩制係一個絕對嘅破壞嚟嘅。咁當然我點都係要等有冇公佈出嚟啦。咁但係我相信過去嗰個幾次嘅發展，咁自自然咧，啲人第一呢，你話呢個係咪一個試水溫咧？絕對係嘅。嚇，試完之後會唔會做，真係唔知。第二邊個放出嚟咧？係真係會咁樣做啊？定係有一啲人認為呢啲消息咧會對佢哋自己有利嘅，咁放出嚟咧又係真係唔知。咁譬如你睇下，就算喺建制派裏邊，你講緊話全民強制檢測呢樣嘢啦，較早前討論嘅，都係建制派裏面其實都係分開，都有分歧嘅。你好多人吹得好行，咁但係你見張建宗上去翻落嚟，其實咦，內地官員又好似唔係咁樣樣嘅咁點講啊？咁話一定要全民強制檢測咁，咁所以呢啲咁樣放風嘅嘢咧，到底係真係官方嘅消息，定係有啲即係唔係官方消息，但係可能呢啲消息係佢都想係咁樣發展嘅，咁呢樣嘢我真係冇辦法判斷出嚟。 我哋而家呢一刻唔知呢消息咧到底系真啦，系有迹可寻啊，定系因为基于啲咩原因而出咗嚟啦？咁但系似乎系咪都会有机会睇到，即系呢啲消息咧所造成嘅影响咧？譬如今日都有传媒去报道咧，即系原本啊区议员佢哋咧就话做一个即系公民议政平台咁样，咁但系亦都有传咧就系话因为呢、這个叫做即系 DQ 区议员嘅消息咧，而导致到有一啲嘅党派人士咧对于再共组呢啲嘅平台咧系有所保留，甚至就话即系未必会去加入呢啲咁嘅平台噶啦。咁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理解或者点样睇呢啲消息对于即系一啲？政治事件或者是甚至是社会事件的发展的影响呢？例如说， 即我觉得简单地就是，如果大家是觉得做这件事，这个公民议政平台，第一没有法律说不准做的，也都不 是初步看下去，也都不是违反了什么国安法。如果这件事是对整个尤其是很多素人的区议会会有帮助的，那就做咯。你想那么多做什么呢？即你想完你说你觉得哇，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如不做了，不做是不是你不会被 DQ 呢？没有人写包单的、哦。除非你说 你很独家消息知道，如果我不做呢我就不会被 DQ 了。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你即剩下你不被 DQ， 那这个区议会、还有没有意义呢？这个都即值得去想咯。 好啊吓，嗱，就嚟有七点半嘅新闻报道。不过七点半新闻报道之后咧，我想同两位咧去倾一倾啊。过去嗰一年啊，香港传媒界发生咗好多事。传媒咧本来就即系去报道新闻噶啦，咁但系咧往往过去嗰一年咧，传媒界就成为咗新闻嘅一个议题焦点。无论系讲紧喺记者喺采访嘅现场同警方嘅冲突啦，警方去修改警察通例入边有关于传媒嘅定义啦，唔同嘅媒体咧，因为经济嘅理由或者系其他嘅原因咧，而去缩减人手啦，同埋咧一啲电子媒体咧入边嘅人事调度啦，都引起咗社会嘅好大关注。咁但系呢一连串嘅事件，究竟对于香港传媒佢嘅监察嘅功能啊，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咁同埋咧往后嘅生态又会系点样咧？不如咧我哋七点半新闻翻嚟就同两位倾一倾呢一个议题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5宗是本地感染， 其中25宗源头不明，约有50宗初步阳性个案。观塘花园大厦玉莲台第二座再多一人确诊，大厦至今8人染病，涉及4个单位。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发出强制检测通告。位于葵涌荔枝岭路的仁济医院郭玉章夫人护理安老院，一名没有病征的长者确诊，院舍4楼院友和几名工作人员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送往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近日很多个案来自冬至聚会，涉及的密切接触者都确诊，认为大家应该思考圣诞假期期间是否需要多人聚会。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估计，政府购买的其中两款新冠病毒疫苗，科兴疫苗和复星与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到港时间应该差不多，到时可以同时为医护和长者等高危一族安排接种。由于复星 BioNTech 的疫苗需要非常低温冷藏，一定要在配备冷藏设备的专门注射中心或者大医院接种，为免长者途中有感染风险，可以安排医护人员到安老院舍为院友接种科兴疫苗。袁国勇在本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又说，第三款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在第三期研究出现两宗环冠性脊髓炎，强调是很严重的并发症，双脚可能不能够走路，因此要多做测试，是不是有关的反应特别多。12名港人涉嫌偷越边境案，有家属说接获官派律师通知，案件下星期一在深圳盐田人民法院正式开审。家属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内地当局计划以秘密审讯处理案件，认为做法是完全漠视基本人权价值，亦违背中国对外宣传的阳光司法原则。其中一名港人邓启贤的弟弟说，早上接获官派律师通知开庭安排，期望哥哥有判决之后可获缓刑和安排回港。受家属委托的律师卢思慧表示，如果被告愿意当庭认罪，不排除有机会当庭宣判。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和欺诈罪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星期三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申请之后，据了解律政司不服，已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中院将在今个月31日早上开庭处理。黎智英下午3点几抵达九龙城警署报到，短暂逗留之后，拿着一个载有几个文件夹的纸箱，坐车离开警署。黎智英星期三获准以1000万现金另加30万元人事担保外出，每周要到警署报到3次，除了到警署报到和到法庭应讯之外，需要留在住所并交出旅游证件。法官亦都要求黎智英不得会见任何外国官员，不得接受所有形式的访问，以及不得在线上或者线下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或者留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初时有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到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和暖。下星期三显著转冷，随即同元旦气温降至8度左右。现时温1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最忙嘅時間咧，有時覺得好煩咯，個個都揾你㗎。 跟住班見到係嗌聲佢嘅，我隔離係隱形㗎，隔咗有成十年咁長，係要用時間話俾人聽我係一個咩人。 粵陽專訪著名粵劇文武生華哥文千歲，仲有太太著名花旦心姐梁少心。 我都諗住都幾難同佢傳福音，估唔到個牧者嚟到，咁你信唔信耶穌？佢好話咁，哇！嗰陣我真係喊得好緊要。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古今風雲人物，哥倫布與麥哲倫。 我哋今日聽何家就覺得好犀利，係 啊， 哇！有探險啊，其實唔係嘅。佢只係一個職業，而家職業咧某程度有啲賭徒嘅性格， 唔係賭徒咁簡單，仲係一啲海盜咁嘅。 冇錯啊，其實我係想講呢樣嘢嘅，我等你講嘅啫。 冇錯， 古今風雲人物哥倫布與麥哲倫，主持羅永生、邱仁，星期六晚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言不盡，風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喺过去嗰年啦，由于即系香港受到疫情嘅打击啦，咁所以咧喺个经济上面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行业咧都受到影响嘅。咁其实咧喺呢个大环境之下啦，其实传媒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出现咗嘅。嗱，电话咧就首先我哋揾翻阿李月华同埋傅景华两位先，系两位好。 是 我哋不如先讲讲咧，就系传媒嘅经营环境啦。咁啊，有几宗嘅新闻咧，都系值得大家嘅去关注嘅。嗱，喺免费报章 AM730 啦，咁佢哋咧就系削减咗咧全公司大概5%嘅职员啦，主要咧都系编采部嘅员工吓。咁呢个亦都系即系佢话就系转型啦。咁但系亦都系讲到咧，佢哋嘅收入咧系受住疫情嘅影响咧，而不断下跌嘅收入咧系雪上加霜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新城啦，新城咧佢哋亦都喺12月底嘅时候咧，12月18日啊，解雇咗咧17名嘅员工，其中5人咧系新闻部嘅员工。个原因咧亦都系话经济嘅环境不明朗，要采取开源节流嘅措施嘅。咁仲有咧就系星岛新闻集团啦，亦都喺23日咧系向全体嘅员工咧发通告，话要每个月咧放4日嘅无薪假期，为期3个月嘅。嗱，呢啲嘅经营环境对于即系传媒佢哋嘅即系继续进一步嘅生存，或者佢哋嘅空间会有几大嘅影响咧？吓，傅景华， 你讲先提到即系嗰个经营环境啊，咪媒体嗰个经营嗰个商业模式嗰度咧。咁事实上，香港嘅传媒环境同香港整体嘅经济环境，即係有個好大關係咧，就係今年嗰個消費市道啊、地產市道啊，或者好多即係嗰個環境都受影響啦。咁廣告投放亦都少咗好多啦。咁所以即係媒體就因為即係依個嘅環境緊縮咧，咁所以即係好多媒體可能佢嘅經營環境差咗，亦都要出現到一啲裁員情況。咁依、這個睇嚟亦都係即係呢個受個大環境影響啦。咁但係就過往其實香港嘅傳媒環境都試過受一啲短期嘅經濟環境嘅影響咧，出現裁員。我哋睇翻過往幾年前都試過有，但係亦都過一段時間，即係我就都會即係翻嚟。咁但係今次個環境今年2020年咧就進啱啱就正好就係喺2019年嗰個社會運動之後啦。咁究竟所以其實好多裏面嗰個影響咧，就即係撈埋咗。究竟香港頭先你都未提到，今年其實仲有一個好大嘅對嗰、那個環境嘅影響，就係、是、國安法嗰個推行啦。咁其實對於整個即係媒體環境或者香港環境嗰個打擊都好大。咁所以幾個因素都擺埋咗一齊咧。咁其實咧就究竟對嗰個前景個，即係大家都睇到不明朗嘅話咧，咁所以咗個投資者有個收縮咧，都睇嚟有幾個因素都會出現咯。咁但係我想再講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有一個更加大有一個背景咧，就係、是、其實個香港人而家接收信息咧，接收媒體信息嗰、那個習慣咧都改變咗嚇。咁因為頭先你提到有幾個都係啲傳統媒體啦、報章啊、 電視或者一啲電子台啊、電子傳媒。咁但係咧就我睇到今年其實有一個情況出現咧，就好多一啲所謂 KOL 或者一啲收費嘅頻道，就喺互聯網絡上 係。傅景華， 越嚟越多咧，係可以咧，係用一收費模式去經營， 係網上頻道用收費模式經營，係 係冇錯。咁所以咧就結果睇到其實咧即係其實亦都可以睇到咧，就其實一個媒體啊轉型嘅過程之中咧，係出現緊一個即係新嘅環境發展，可以其實可能係一個嘅一啲舊嘅傳媒，可能諗緊一啲新嘅方法去點樣睇啊，究竟新嘅嗰個經營模式係點樣？ 嗯，好。李玉华，呢啲嘅削减人手嘅情况，对于个新闻质素嘅影响会系点咧？ 一定系有影响噶啦，因为系冇可能系话你同样嘅人手一样可以做到一样质素嘅嘢。呢样嘢系即系如果有人咁讲咧，即系大家都唔好相信啦咁样。即系呢个自然系受到影响嘅。咁好多时候我谂好多即係媒介嘅東主啦，咁佢一要 cut 嘅時候咧，佢好自然就會 cut 新聞嘅，咁即係佢覺得新聞係使錢唔係賺錢咁。咁但係正如頭先阿傅景華所講啦，即係成個大環境個轉變啦，即係大環境就係個疫情啦，影響曬所有嘅行業，咁你自然消費行業都受影響，咁你靠廣告嘅新聞業咧，其實自然都係首當其衝受影響。咁但係再一個細啲翻翻自己香港嘅環境，就係由社會運動到現在，其實個社會變化咗好大啦。頭先講話好多好多係一啲 KOL， 佢亦都會開一啲嘅節目，咁去直接收費。咁我諗而家香港人亦都係會即係幾年前你話同啲讀者講話你要俾錢去睇一啲嘢，可能大家都覺得扯咁多免費嘢，使乜要俾啊咁。咁但係而家咧，即相對地咧，佢哋會覺得嗱，而家個成個社會壓力啊，或者政府或者一啲法例上嘅壓力啊，國安法等等，我仍然要個媒體係有一啲唔同嘅聲音嘅時候咧，佢哋係會願意係俾一啲錢去保住一啲聲音嘅，咁呢一個嘅變化咧係出現咗。咁但係你話如果話咁收費係咪就一定得咧？咁又我又覺得未必嘅喎。咁有啲媒體可能你去收費嘅話咧，未必啲人會願意俾錢嘅。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係都成個行業係要自己去測試一下點樣嘅模式才可以能夠令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大一點。但是我想是過去那種的譬如免費報紙啊，黃金時代其實都過去了。現在你幾乎是見不到在地鐵裡面有人看免費報紙啊，咁那個都在看手機。所以這種模式呢是無論怎樣都好，可能是一個要面對一個很大的即系转变嘅。 傅景华讲到新闻嘅即系传播方法嘅转变啦，其实都留意到咧，澳洲咧有一个嘅即系做法啊，佢哋有一个法例啦，即系打算咧就系向一啲嘅社交媒体，譬如 Google 啊同埋 Facebook 啊，如果佢哋系喺佢哋嘅即系平台上面咧系转载一啲嘅新闻咧，就需要付费。其实我想问，即系呢一啲嘅方法会唔会对于传媒嘅经营会有啲帮助咧？因为而家譬如我哋見到好多時，大家就係透過 Facebook 啦，或者其他咁樣咧，去睇咗一啲嘅新聞嘅內容，然之後你又唔使俾錢嘅喎。 其實咧，喺媒體嘅商業運作模式咁模式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嘗試咧，係做緊嘅。咁你講澳洲又好，美國又好，歐美又好，好多國家都做緊好多嘢，甚至係香港其實都喺度試緊好多嘢，頭先都提到啦，即係有啲新嘅收費頻道出現啦，或者用喺有現有一啲頻道上去用一啲嚟課金嘅方式去俾啦。香港亦都有啲用緊一啲所謂用一啲方法咧，係用個 like 嘅方法，用個叫 like coin 嘅方法，即係用去俾錢嗰啲媒體支持啊咁樣。向一啲大嘅，頭先你講嗰嗰啲社交平台收費咧，咁係一個模式，但係依個其實係更加複雜。香港亦都好難推行，香港嗰個係一個國際性媒體。咁但係我覺得本地嘅自己一啲小嘅 經營的媒體，其實自己都試緊很多方法去做。其實我反而覺得今日2020年咧，就是因為在個社會運動之後咧，出現了一個即係比較兩極化的一個社會環境，亦都個媒體的自由空間受影響的情況之下咧，其實開發了很多人去想下有啲咩新的方法去建立一啲另類的一啲媒體。反而我覺得其實依個係一個不幸地啦，即係成為一個幾重要的2020一個發展嚟。 嗯，好，嗱，休息一阵咧，转头我就想讲一讲咧两个嘅电子传媒啊 ，Now 啦，同埋系有线啦，佢哋嘅新闻嘅主管嘅人事嘅变动咧，所引发嘅一啲嘅问题。 瑞文，你睇下几大粒珍珠？ 西杰，你送俾我唔怕人误会嘅咩？ 我想要帮下眼咧，其实我系送俾大气候鱼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 哼，我唔睬你啊！瑞文，你唔好嬲住先啦，等我阿卡带你去珍珠养殖场了解香港嘅珍珠养殖，同埋近年嘅气候暖化对珍珠养殖又有几大嘅影响呢？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仲有我阿卡。 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曾经在金融世界打滚，因为一场撒哈拉沙漠的马拉松，从此改变卢俊贤的人生轨道。 他离开金融界，创立了极地同行，希望推动社会共融。 今个星期日有极地同行的创办人卢俊贤，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由嘉敏、梁雪怡主持， 我们一起出去。啦 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下，同阿李月华咧，以及系傅景华两位咧，系总评一下过去一年啊，香港传媒界嘅一啲嘅大事啦。嗱，头先讲到咧，就系 Now 啦，同埋有线啦，佢哋喺个新闻嘅主管上面咧，都有一啲嘅人事嘅变动啦。咁另外咧，其实佢哋亦都喺个内容上面咧，会有一啲想有一啲嘅安排啦，或者将会有一啲新嘅安排啦。特别我谂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就系有线新闻。佢成个新闻刺针嗰一组咧，就即系全部人员都被系裁减咗嘅。咁然之后亦都引发咗佢哋一连串嘅佢哋嘅新闻员工嘅请辞啦。咁嗱，我想问两位啦，即系其实由呢两个电子传媒嘅即系新闻部主管嘅人事变动，引致到一个内容安排上面嘅改变咧，其实对于传媒嘅即系你哋觉得对于传媒嘅功能会唔会有啲乜嘢嘅影响，或者对于传媒嘅表现会唔会有啲咩嘅影响咧？傅景华， 我就想咧再将各个层次再提高去少少讲，因为佢今次讲一个传媒回顾咧，我就想即系讲翻其实今年2020年咧，其中一个最大，我认为最大咧，对香港传媒一个最大嘅影响咧，就系其实咧就喺7月1日开始推行嘅国安法，咁里边嘅第9条里边咧，应该写得好清楚咧，系会针对香港嘅传媒同埋咧针对香港互联网咧，系有一个宣传指导同埋监督嘅。一個政府係需要做呢啲咁嘅工作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其實香港從來咧咪冇試過咧，我就冇理解過咧有即係政府一個角色去做一啲宣傳指導或者督導香港媒體嘅一啲工作，呢啲字眼完全係喺國內嘅管理媒體嘅一啲做法，就例如即係輿論導向啊，或者係輿論指導啊，呢啲方式係引進咗香港。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影響深遠嘅個做法，就係跟住落嚟香港嘅媒體咧，包括即係展望未來咧，都會越嚟越多一啲咧引入咗一啲國內一啲媒體管理嘅一啲嘅措施啦。啊，頭先你講過一啲即係管理人員嘅一啲人事變動，其實喺國內咧。是經常會出現的，即係例如大家如果有留意國內的一些新聞，很多時即係國內有一些可能比較市場化的一些報章咧，可能出了一些亂子或者一些比較激烈的一些批評政府的關係，佢哋就會換一些即係管啲嘅編輯啊咁樣。咁頭先你其實都提到話啲即係電子傳媒佢哋嘅啲編採人士改變啦。其實你睇翻其實嗰啲媒體咧，有啲例如你提到有線電視啊，佢哋嘅主管嘅個管理層嗰個擁有權已經其實會 傾向地咧係會引入一啲即係國內嗰啲利益喺裏邊咁樣，咁所以其實佢整，所以我理解，除咗可能有一個整頓嘅一個角色係即係完全係即係可以係睇到係一種依種咁措施去引入香港咁樣。 嗯，係，阿李耀華。 是非常同意傅景华这个分析，就是2020年你刚才傅景华讲到这条条例呢都未是真的在香港的即媒体上执行啦，应该这么讲。但是照个趋势的时候呢，即是可能是2021会是一个全面執行的年份啦，尤其是一些大的媒体啦，它的拥有人是因为始终是一个两个，即是可能也都跟内地很多生意的关系，或者跟政府有很多生意的关系，它会是很容易受到即影响，或者是要听话啦。这个的情况我相信是越来会越恶化都明显的。现在是电子传媒，跟着会不会是报章或者大的网站呢？也都回到刚才我们稍早前讨论到，就是那个营运的模式的转变。当如果你那个媒体 的营运 是要靠一个即少数的投资者去撑住，咁呢个就好，你几乎系冇得拣嘅，即系好容易受到影响。咁如果个即系我见得到咧，就系可能会越嚟越多细小嘅媒体嘅出现，可能各自有分工，或者各自有佢自己嘅卖点咁。而咧，佢哋系直接地咧系由受众去支持嘅。咁呢一样嘢咧，即系相对地咧喺个营运上边就冇咁容易咧系俾。即系头先讲话，即系因为个经济环境受影响，上去啊，咁就好容易受到影响。咁但系当然，即系钱系影响唔到嘅时候咧，佢可能系针对你嘅内容啦、言论啦，话你违法啦，咁呢啲亦都极可能会有机会出现嘅。咁系我相信系买，即系杀到埋嚟，我哋要面对啦。但系我自己嘅睇法就系咧，你唔好自己画咗条线先咯，唔好自己去谂。我咁样做咧，我就可以即系点讲啊，可以继续营运啦。咁即系亦都唔好咁傻咁天真咯。但系即系我，我哋做媒体咁，我都知道，即系边，即系起码我哋自己会知道，我哋做紧嘅嘢系个原则系按住新闻嘅原则去做嘅。咁如果政府要改变，要去用条例施压落嚟嘅，咁当然我哋都。冇得選擇啦，即係唯一嘅選擇就可能唔做啦咁。咁但係唔需要佢自己去先去幫自己畫咗個畫地為牢咁樣去做咯。 7月1号即係生效嘅国安法呢，当然对香港整个社会好多嘅层面都有好多嘅影响啦。喺传媒方面呢，除咗头先有傅景华提到啊，即係国安法第九条之外啦，另外呢喺条例即係啱啱颁布嘅时候呢，大家都喺度问会唔会跟住就会有好多个红线係不能够逾越呢，以免就係媒体喺报道嘅时候就一不小心就触犯咗国安法呢。咁其实除此之外呢，另外就係譬如今年之前也有提过啦，就系都发生咗即系传媒同警方嘅关系咧，都相当之紧张啦。喺采访嘅期间咧，有传媒亦都同警方嘅方面咧都有唔少嘅冲突啦。警方修改咗警察通例入边传媒嘅定义啦，亦都有新闻工作者喺采访嘅时候咧，用查实嘅方法咧而被即系控告啦，等等等等。今年咧记协咧就系52周年嘅，咁佢哋有52周年嘅晚会咧，就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啦。而要延遲，但是他們的特刊呢也都是出版了。他們的主席呢楊健興呢有個演辭的，個標題呢就是叫做無懼無畏。我想問兩位，即是在剛才種種的情況即是加埋下去之後，2021年香港的媒體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無懼無畏的情況之下繼續做回原本的工作，繼續履行回傳媒的天職，前景到底是怎樣呢？傅景華，你的評議是怎樣呢？ 我覺得呢剛才你提到無懼無畏這個口號呢，即是作為一個 即係目標，即係去去指導，即係無論係全部工作者好，就算我哋喺學院裏面做好多，即係各行各業，大家都係受緊好多唔同嘅壓力嘅情況之下咧。我好同意頭先阿李月華係講，即係唔好畫咗條線限住自己先嚇依樣嘢，即係繼續去保持你而家認為係啱嘅嘢，係繼續去做。嚇，唔好自己收縮咗先嚇，依個係可能大家每一個人首先做，依個就其實就係體現緊嗰個無所謂無懼無畏嗰樣嘢。坦白講，2021年咧，肯定會好多期繼續喺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收緊啊、紅線啊乜嘢都會繼續嚟噶啦。咁但係起碼冇未到啦，未到之前你自己唔好收縮先，依個係第一步。第二步咧就係、我覺得你都可以參考下國內好多即係新聞工作者其實嘅處理方法，就係、是、大家都用好多擦邊球嘅方法去面對嘅，就係、是擺明就有啲嘢就殺到埋身，你咁唔做得，咁你咪試下用另一個方法去做嚇。你總之達到個目的，你就去係繼續做嚇，咁就得啦嚇。尤其是呢樣嘢就我覺得比較彈性咧、就是，就係喺嗰個互聯網上面咧，係會比較彈性比較大，因為科技個方法咧，其實你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都出現。而家其實坦白講，香港對於因為呢個國安法對互聯網的管理管制其實是沒有什麼的，但我預期呢會有很多一些相關國內的措施可能會引入香港，所以現在有繼續有空間的話，其實大家是一定要繼續保住未來幾年都是要保住個空間，不要自己收縮，不要自己畫條紅線，以及盡量呢去爭取更大的言論空間，咁先係一個即係未來個發展嘅方向。 嗯，嚇，李如華，但係由個新聞工作者嘅個人角度去講咧，即係想唔去設一條紅線啦，咁但係亦都可能會有機會引致到另外嘅一啲意想不到嘅後果嘅。咁譬如頭先阿傅景華講嘅，即係擦邊球呢樣嘢，喺香港又係唔係可以點樣做咧？香港嘅新聞工作者係咪真係可以習慣到呢一種嘅擦邊球嘅方法咧？李如華？ 困难的，因为你说擦边球以为可以得，但是其实即是我们自己不设红线，但是那条人家给你的红线是不断飘移的，即是你以为今天擦边球得，那明天可能已经是不是这回事。但是总体来说我都同意傅景华刚才说，其实我们就是我用个四个字，就是据理力争，除了不要自己去畫條紅線之外，我們 是要繼續下去據理力爭的，但也不是說叫你用字放在心口上橫衝直撞。但是當然你說拿捏是怎樣呢，其實是 每一個事情都是不一樣的。我作為就是一個總編輯啦，下面 有同事啦， 我當然也關注到他們的安全啦，但是我基本上我們大家的態度都是，其實很多新聞工作者都是，我們其實要去寫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們都是很仔細地核實很多東西，去盡可能在一個越來越不開放的政府底下，我們盡可能是將那些資料是發掘出來，而且用一些很實在的東西去點出政府的問題，不單單是說有個立場啊，所以這一樣東西我覺得新聞工作者是其實是要繼續下去的，即如果到有一天即真的要 被收聲的時候，都是被收聲的，即不要你自己去收聲。 傅景華，再有一分鐘，傳媒與警方的關係，接下來一年有什麼展望？ 不好意思，我聽不到。 是傳媒與警方的關係，接下來一年有什麼展望？ 我認為應該看不到有些什麼的即改變 的空間，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其實個問題就是去年19年的時候，社會運動即引發了大規模即市民和警方的衝突，而公眾也都有現在沒有一個即上街示威 的方法的話，媒體就成為了一個對警方的一個最主要的 嘅關口。咁其實佢代緊市民去問緊警方嘅嘢，而睇唔到而家警方係會喺有啲最主要嘅問題上，例如即係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啊，或者七二一個情況咧係有個公佈，咁所以我睇唔到有啲咩改變空間。 嚟緊2021年挑戰重重啊！今日暫且同兩位傾到呢度先，唔該曬，拜拜。